儿子阿奇将会成为哥哥，夫妇二人都非常高兴。他们又发布一张黑白照片，两人在树下面露笑容，梅根瞓在丈夫的大腿上，哈利就轻抚妻子的头部，梅根看似已经怀孕。英国白金汉宫回应报道时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整个皇室都感到高兴，并向哈利和梅根送上祝福。梅根去年透露曾经流产，表示去年七月照顾阿奇期间突然抽筋跌到地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流产。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867点，升3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03，瑞士法郎0.892，加元1.268，人民币6.41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96美元，卖出1826.88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周末有情人， 崔杰同祝思芬做个好老公，夫妻和睦，最紧要听老婆话，因为咁样会发达啊！ 我亦都祝阿杰同好快有人听你话，日日笑到跌下巴，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嗱，我哋要讲一二三先啦 ，OK， 一， 你做手势啊，一样得嘅。 好啊，好啊，一二三，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over。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今日系大年初四， 系啊，大年初四，我哋有新惊喜啊， 大家继续。惊喜啊！继续开心啊！日日都咁开心，咩咁惊喜啦？嗱，听众朋友应该咧听声咧， 会听到有两样嘢嘅啫，应该 系 一就系咧， 彭仔、 桂花田同程振鹏把声就正常声， 系 咪正常声啊？我而家 系啊系啊，好正常啊，正常到不得之了、啊。 另外第二就系听到阿曾志豪咧就系电话声， 系。 但其实我哋三个喺唔同地方 噶，即系乜嘢先进真系犀利啊！ 系啦，我扮演一七三大事啦， 系啊， 好犀利， 摇佢受课啦，我哋嚟玩呢一个。 咁就你个麦咧就可以埋啲嘅吓，咁会好听好多啦吓。OK， 系 好埋喎，得唔得而家呢个？ 好好多啦，系啦。 我想学你哋啊，你哋既然咧都有咁大个 headphone 咧，等我又扮翻嘢先。 我都有一个啊， 但其实你系冇用噶嘛。 嗱，我真系咧，嗱，我而家咧喺嘅呢个叫做 cap 咗个图啊吓，俾啲听众我哋望下，我哋究竟发生咩事先啊？ 得唔得？ 得唔得啊？ 好啊， 阿 Ready， 阿 Ready，OK。 呢度我听唔到声啦，而家 系啦。喂，咁啊，因为咧试完咧，即系点解有啲咁嘅情况咧？就系阿曾曹你自己解释下，不如。你女街坊，你女街坊。 咁又唔好咁讲， 唔可以咁讲喎，真系。系，即系收翻啦，你呢句女街坊。 即系各行各业啊，依家都为个疫情啊，做好多啲自己嘅准备功夫也好，或者系做一啲咧安心嘅功夫啊嘛。 系啊系啊，可以整定咁样啊吓。 咁啊，所以就系咁咯。 系啦，我哋点都要讲嘅。我哋咧先为咧，即系我哋啊，化妆间里边啊，嗰位发型师同事咧，佢确诊啊嘛，初步确诊，我哋点都要送上祝福咧，希望佢快啲早日康复先嘅。 哦，咁当然啦。 系啦，咁第二咧，你话点解咧？今日就变咗咧，我就嚟呢个173摇佢课程咧。哦，呢、這个主要咧就系、是、有钱同冇钱嘅分别啦。 我先觉得奇怪。 同埋搭的士嘅分别啦，呢个就系、 是。我做检测嘅要收费定唔收费？ 冇错啦，嗱、我哋呢啲咧就正所谓精明眼啊，咁啊谂住咧，喂，用政府呢、這、一个流动检测中心咧，我哋样样都试下啦，因为其实我哋知道有其他节目同事咧，譬如晨光都有啲同事。 佢哋係採用私家醫院啦，有啲因為想快啲嘛， 係啦，所以你哋聽到佢把聲咧喺現場嗰度啊， 係啦，咁我哋呢啲咧新鮮事蹟，同大家一齊體驗下究竟私家診所、醫院同埋呢個公家流動檢測中心、各樣嘅服務啊、質素啊、時間啊、速度啊，究竟有啲咩唔同咧？ 其實真係好啊，我哋。即系我哋完全系用几个唔同嘅 scenario 啊，嚟 到去做一个嘅比拼啊，好似消委会攞啲不同牌子嘅洗头水咧，去比拼一下啊，究竟边样好啲咁样啊？ 系啊，多角度啊嘛，嗱咁咧因为我就系、是、哇，我真系好耐都 你系用咗边种嘅方式啊？检测 系啦，咁讲翻个古仔咧，我好耐都冇翻过电视部啦。其实应该我数翻手指咧，真系有半年咁。 有半年啊！你做完头条冇做之后， 吓系啊，其实理论上咧，我就应该唔会涉及喺呢个所谓嘅群组里边嘅。 所以咪话整整啦， 真系整整嘅。点知咧咁啱上个礼拜我就翻去做咗一集咧，即系佢哋时点31就做咗一集嘉宾咁样。 哇！ 咁我仲班队咧，你知唔知我仲好兴奋咧？我就话我好耐冇翻过化妆间咧里边化妆吹头啦，咁我仲特登咧同另外一个发型师咧咁识好耐噶啦嘛，大家都坐喺度咧，其实佢都系帮你吹两下咧。我直情话喂，影张相先，留个念先啦，咁样。 你真系好烦，做成做嘢。 喂，我想话你嗰日咧，除咗同佢影相，仲有同阿黄耀祖影埋，系咪啊？ 系啊，冇错。 但你讲嘅呢一位 旧相好啊， 就唔系嗰位啊嘛， 系啦系啦，唔系而家确诊咗嗰位。咁我即刻同佢影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呢张相又重要啦。因为证明咗我唔系俾即系确诊咗嗰位同事咧就吹头嘅咁样， 估唔到呢张相系成为证据系嘛？ 唔系安心啫， 安心啲。 因为你第一个消息听到嘅时候，佢唔会连名带姓咁样话系边一个噶嘛？ 冇错啦，咁你就发觉，哎呀，即系你无论边个中咗招，你都会戥佢担心啦，你又戥自己担心啦。最后起码你知道咧，你唔算系嗰啲叫做紧密接触者，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 系啦，我啱啱想话，如果唔系就惨，即系你话佢要住十日酒店，咁但系跟住我哋都知道公司就好紧张啦，咁希望大家，你就算唔使入隔离营，都想你做咗个检测先。咁但系因为收到第一个消息嘅时候咧，就礼拜六，晏昼啦已经，咁晏昼咧其实中间仲系啦，咁啊揾咗好多唔同信息咧，到我正式咧可以动身起行咧，攞架车出去嘅时候咧，都已经系5:30。 山 咁然後你去到係啦，我仲要咧做自己喺屋企做定一個測試先，因為我一知道咗原來話啊，我哋有同事即係中咗招咧，咁嗰陣時我第一時間就將未雨綢繆。一早我老婆帮我买定四五盒 盐房嗰啲系咪 口中嘅盐人棒？ 系啊， 我真系以为嗰支盐人棒嚟啊、哎！你攞出嚟俾我睇， 唔通话俾你听佢有起咩？ 系啦，咁好在原来佢买定咗几盒咧，喺度开门口。咁、咧我就即系嗰日一收到信息之后咧，我就自己喺屋企咧就做咗一次嗰、那个即系检测咧。喂，但系所以我其实我经验冇丰富。 嗰只嘢系点用噶？嗰只系小便啦，定系咩噶？ 小便就性身分，佢嗰、那个、 即系唔系验人咁样噶，系咪？ 唔系验人嘅， 验口水嘅都系，系嘛？ 佢俾你，佢俾你用两种方法都得嘅，估、唔到、啊。 即系 佢俾你用深喉唾液又得， 系 佢俾你咧撩鼻都得。 咩啊？我讲你嗰个只喺药房买嗰只 啊？系啊， 系啊， 佢就系咁啊！佢个说明书啦，又而家冇拎喺手添，我而家攞俾你睇。佢就係有兩種方法咧，佢就提供俾你嘅，因為其實佢都係同一嚿嘢嚟噶。 係， 佢有條好長好長咧，直情長到好似人哋玩貓咧， 係、 有啲棒棒俾人玩貓噶嘛。佢、有啲咁長嘅棉花棒咧，咁、佢就俾你咧兩用嘅。如果咧你撩你口水嘅話咧，又得。如果咧你係想撩鼻嘅話咧，佢就會建議你要有咧另外一個人幫你，即係你冇理由自己撩，咪表示撩鼻屎好核突噶啦嘛。 哎呀， 咁係 又唔使講咁清楚嘅，係。 唔係啊，真係好核突。 同埋都驚你捅咗落去邊度啊？ 我想問好幼啊定好粗啊嗰啲？ 好幼嘅咋，好幼嘅咋。係啦，咁咧同埋咧佢好嚴謹嘅。佢話如果你選擇咧係用呢、這個深喉唾液嘅話咧、你知唔知佢要求你咩咧？就係朝頭早。最早起身嘅第一督口水，冇刷牙，冇朗口，冇食嘢，冇飲水。咁所以我做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冇辦法。我五點幾個鬼知要做啫，咁啊就做咗次啦。咁佢俾埋個兜你，成個 package 咧好整齊噶。佢有個咧細細嘅兜仔咧，就我嚟俾你攣你啲口水落去嘅。咁咧佢仲有個步驟噶，即係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心理準備咧，你喺屋企可以自己練習下。佢首先個說明書咧叫你。深呼吸三次，大力吸气呼气，大力吸气呼气，系啊， 跟住咧， 三次之后咧，佢就话啦，用尽你心喉里边嘅力量，然后咧就咧即系咁咧， 即系心喉嘅力量系点样嘅咧？ 咁咪嗰只啊， 即系倾偈啫嘛， 咁样嗰只啊， 即系荷兰阿伯倾偈啊，咁然后佢就希望咧，你一个由你嘅深处嘅肺里边咧，就掠啲嘢出嚟咯，咁佢講到好仔細㗎，佢話明俾你聽咧，就話 做啦、 可能係啲綠色或者黃色嘅東西，跟住你攣完落去之後咧，唔係即係要接受啊，因為你心喉唾液咧，佢要攣到嗰啲先算。 嗰啲係痰嚟嘅喎。 係啊，因為佢其實就係、 佢其實 係 要痰嘅。 但係平時我哋如果攣口水出嚟，點樣可以攣到 痰出嚟啊？唔可以淨係攣口水咯。 所以咪有啲報告就比較爭啲咯，叫做係咪？ 係啦，佢嗰張說明書咧，佢講到明係要痰嘅，嗰、那個英文咧唔知咩 SPECTUM 嗰個咧， 咁就唔係唾液。 其实是的，咁於是乎你攞完出嚟之后咧，佢就叫你攞支棒，佢有混合液噶，好得意嘅。如果你用自己 self test 嗰个咧，就啲混合液捞下捞下咧， 咁然后好 搞笑、 跟住自己睇下究竟系究竟嗰条线系一条线定两 条线有冇烟出啊？ 佢仲要倒埋落去之后咧，咁你就咧将嗰个混合液咧，然后就倒落一条头先你讲啲验孕棒嘅试剂上面。咁咧倒完之后等15分钟，佢就话俾你听噶啦。如果出现嗰条杠咧，就证明你系 negative 嘅、如果出现咗下一条就 positive 咁样。 哇，系咪全世界成世人最长嘅15分钟啊？ 真系最长啊！ 系啊，就同埋好紧张系咪啊？ 好紧张啊！ 佢话有边咁样。 系啊，跟住你咪几惊话，哎呀，如果一间有咗咁点？算啦， 系啊，有咗咪养埋佢咯， 你会负责任噶我咁样。嗱，呢个一个咧就系个 sales test， 不过冇办法，我哋都明嘅，因为有好多机构咧，我相信佢都系想稳阵啲，因为咧你自己做咧，真系有太多你控制唔到个风险啊，你捋得唔好咧， 系啊， 你中间嗰 即系捋得唔够深咧， 又唔系时辰嗰个时辰，又唔系啱个时辰嗰督口水， 冇错啦，冇办法啦，咁所以后来我哋就要去出边做啦，咁我就揾咗个。社區檢疫中心咧，喂呢度咧嗱，即係又可以提供一個實用資訊俾各位聽眾咧，或者我問下我哋兩位拍檔阿天同阿彭仔咧， 咩咧？ 你知唔知道如果而家咧，我哋要喺條街度咧揾政府做呢個流動檢測咧，有邊幾款性質嘅中心？ 不如我翻嚟去講下嚟，好唔好啊？ 哇！呢個關子賣得好啊！ 哎呀，呢首呢個時候一定要祝福你啦！ 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两百夜灿烂渗进你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但都真是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系时候咧，真系要祝福大家咧，喺呢个农历新年咧，系要身体健康啦。希望咧，大家咧唔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啦。好，阿有群星嘅祝福你啊，新年必听嘅。 我哋系咪翻翻嚟啦？又 系啊，翻翻嚟啦。 好靓啊，舔你个口罩。 好忙碌啊，而家。 哇，阿曾志豪，你屋企个书架好乱啊。我见到点解有个茶壶咁嘅嘢摆喺顶格咁高嘅？唔惊打烂啊！ 茶壶， 好似茶壶咁嘅嘢啊！喺你嘅啊，你呢个系左定右？右啊，右上角，右上角，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嚿啊，有嚿白色，好似白玉咁嘅嘢，嗰个咩？ 嗰个 咩啱？ 嗰个系几米嘅灯胆嚟噶？想当年系啊，我而家呢个声量得唔得？声量亲身接啦，而家声量 OK 咯。 系 OK 啊！我同啲听众讲声交代声吓，因为咧由于咧就系曾志豪喺屋企啦，咁啊鹏仔咧又唔可以同我一齐做节目，所以咧直播室咧得翻阿田一个咧诶留守住啦，同埋咧我哋系透过一个电话啦，里面咧三人会议，大家见到大家系啊系啊。 阿田咧就喺翻正常嘅 直播室， 直播室 系啦。 鹏仔咧就喺一个咧系 远离广播大楼嘅直播室 嘅直播室系响广播道， 系 喺广播大厦范围里面。 系不过咧我哋就冇得见面嘅，系啦， 系啦，我哋 见 唔到嘅， 咁样咯，系。 诶，好正嘅呢个， 我哋 边个谂出嚟噶？ 估一个成语啊，桂花田而家喺直播室估一个成语啊， 动手啦， 动手， 系啦， 胸怀。 O K， 嗱，今日天气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啦，节目里面咧有曾志豪，有程振鹏， 你仲有陈宝玲， 系啦， 有陈宝玲啦，同桂花田啦， 系啊系啊。 咁我就将我哋呢张相咧就摆咗落去我哋 Facebook 啊呢一个专业面书嗰度啊， 真系经典啊！ 等大家咧可以见到我哋咧呢一个 screen 之后咧。 系 咯，系啊，其实真系睇唔出噶。我哋三个人咧，直情系我先我见到我哋阿蔡主任监制咧，佢话哇，三个人把声捞埋咧一样冇分别，好似合咗体咁样啊！ 哦，真系 都不得不赞叹呢个科技都其实帮到手， 我真系咁话， 都真系帮到手。 你知唔知我琴晚咧谂过噶啦？如果咧最后真系你知啦，阿田可能佢最后咧嗰部电话咧实在太过高智能咧，佢应付唔到呢一个视像会议话咧，系啦，我谂到用绝招噶啦， 系点啊？ 回归最基本咧，我哋好似嗰啲咧叫做 secure 啊、看更啊嗰啲警察出巡嗰啲做咩咧？唔会讲一个说话就讲 over。咁就一定唔會撞車、啊、over 都得都得， 真係有用喎！你而家諗翻點解佢哋要用呢一句嚟做嗰個對講嘅 即係唔知你幾時講到完啊嘛？ 係啦 ，over， 哇！呢句真係啱使啱用啊，真係。嗱，咁而家好啲啦，我哋起碼咧三個都用呢個視像會議咧，等大家望下我哋即係三合一個樣啦。咁嗱，如果講翻咧，因為我點解仲要喺屋企咧？ 嗯， 因为我未收到嗰个阴性检测报告， 我就想问你， 喂，头先你开咗条题俾我哋， 系啊， 嗯， 有几多种啊嘛，系嘛，检测， 我真系市面上咧，我开头， 嗯， 系啦，嗱，你会唔会认住咧？系咪就系得梁显利嗰只啊？ 唔系。 市面上啊，即系我哋嘅市民，如果唔去私家俾2400嗰啲咧， 系啦，冇错。 咁仲有咩方法？ 我听嗰啲政府宣传声带啊，成日讲就话有几款嘛，有一啲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属于嗰一类型啊，不过你而家系唔系讲嗰啲人嘅身份，你而家系讲嗰个 唔系 嗰、那个嗰间铺啊，系嘛？ 系啦，即 系嗰个地点系咪？有 地区就当然区区都有分布啦。 系啊，港铁站都有噶嘛。 性质咧，讲个性质咧，有边几款咧？真系 即系呢个鼻同埋心喉腿嚟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系用私人定系公家嚟做性质分别啊？ 预约定系唔使预约？ 哦，咁啊， 原来系有唔同噶喎，真系 可以有 冇啲 两 样都可以噶？ 有嘅，原来咁样嘅嗱，捞乱如果我哋打匀嚟计咧，经过呢一个明察暗访咗一日之后咧，我终于了解到咧，譬如我哋用梁显利咧，呢个容易啲啊，作为一个标志嘅话咧， 即系一个社区中心。 系啦，佢话呢一种嘅叫社区检测中心咧，第一佢理论上咧净系接受你预约嘅啫，理论上，即系其实如果你 walk in 咧，佢有权话我已经满额咧就唔受理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咩叫理论上就 系 咁，你去到如果有位佢唔通唔做你生意咩？唔使钱嘅你咪去啦。系啦，咁你社区检测中心系一种啦，咁样咁啊嗱，佢哋嘅开放时间咧又唔同噶咯，咁啊不过呢个你可以自己上网查嘅。咁但系原来仲有一种系咩咧？佢又系呢啲咧就叫做又系叫做流动嘅采样站咧。佢系完全，佢系帐篷嚟嘅，原来咧好得意嘅，佢系啊，车我就有见过，都有嘅。咁、但系咧，我见到而家最多咧就系嗰啲叫做帐篷咧。咁、那个帐篷系玩咩嘅咧？原来你就无需去预约嘅、就咁排队去 walk in。咁佢话咧，原来佢理论上系服务啲咩人士嘅咧？就是、譬如咧，有阵时我哋咪某一啲地区咧，突然间被划定系高危群组嘅，譬如可能啊，你个区多污水、地盘啊，乜乜乜咁样咧。咁咧，原来佢特登有呢啲流动采样中心咧，佢就唔使预约嘅，因为呢啲系突发嘅嘛。佢就话咧、你哋指定人士就去呢啲地方啦，咁样。又系理论上咧。本来净系招呼呢批人嘅，咁但系咧就毕竟唔系话每一个礼拜，唔系，毕竟唔系每个礼拜咧都有咁多大吉利事嘢噶嘛。 佢 话有好多时候咧， 即系有吉位啦， 系啦，佢有吉位，直情冇咩特定指定嘅高危人群咧。咁你其实你就可以行入去咧 ，walk in， 你系真系唔使去预约咧。总之佢未闩门之前你排队咧，你就唔使惊冇门钉噶。 即系有机会，我唔急嘅，但系都可以做到一啲系免费嘅。 都系免费嘅，我咧就第一日咧我就听好多朋友讲咧就话喺我哋最近呢边啊黄大仙燕松山嗰度咧有得做啊嘛，咁我就扑埋去啦，咁点知原来嗰日咧农历假期咧佢六点就收咗啦，咁啊冇办法啦，我睇唔清楚资讯，咁啊又话有走去第二度啦，咁我就打埋梁显利度问，佢都话咧收咗噶啦，你听朝九点去啦咁样，咁我第二朝咧礼拜日咧我就一早扑起身，哇早过做节目啊真系， 系啊几难得啊几难得啊， 好早 仲要去到油麻地喎。 系啦，因为嗰啲 广播道啊， 系啊，但系咧好惨噶。其实你上网你见到咧，佢已经系敷晒噶啦。不过咧谂住系博懵，佢、网上睇到个预约情况，系谂住执死鸡啊嘛。哇，点知咧我执都唔使执啊！我出到去咧，你直情见到系呢一个周杰伦啦，加五月天啦，再加埋呢一个咧，即系姜涛咧开演唱会嘅款 啊， 排队排到咁样，因为预约咗啲人都系会排好长好长龙噶。 预约咗都 走咗啦，系啦，因为你知道你又冇预约，佢又咁长龙，你去到你会摸门钉噶嘛？我马上就去燕松山 再飛去黃大仙嗰度，咁嗰度係唔使預約噶嘛，咁、然後你就去到排，哇，佢、就開十點嘅、我九點半去到，咁今次就犀利啲啦， 你係第一個排啦， 冇機會，我都面對有姜濤開演唱會嘅粉絲數啦，咁我就喺嗰度排，咁啊好得意啊，其實排完之後好快噶啦，你過咗半個鐘咧入到去，咁一個程序咧都係你攞身份證登記，佢就俾一個樽仔你。咁然後咧，再入唔同帳目度入到去，咁、然後佢仲問你係咪第一次啊？你做啲咩㗎？係、 深深入啊， 好正啊呢句，第一次， 好笑㗎，係啊，我幫你撩鼻喎、你有冇做過手術㗎？我話有啊，我做過鼻竇炎喎，哇，佢即刻窒一窒，咩話鼻竇炎？我係啊，哦， 係喎，你 咁我細力啲咯喎，佢話我唔撩得你咁痛啊咁樣，係 喎，喺呢個對話， 我撩過好痛㗎， 係啊，咁有兩款嘅，原來咧佢就會先撩你口腔，就即係當係鼻咽口啊咩叫話口腔 採樣， 跟住再撩埋鼻。二合一，咁跟住 咁先穩陣咯，兩樣。 哎呀，我嗰次去私家醫院做咧，成2000人嗰次啊，都係得撩鼻咋。 嗯， 哎呀，咁你去排下隊底啲啦。 我猜過你。 最快今朝咧，再晏啲就會有信息通知我噶啦。 好啦，希望咧阿豪仔咧有個陰性嘅報告啊， 陰性，陰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日同埋听日预约名额已满，喺屯门兆麟社区会堂嘅检测中心，朝早9点已经有几十名市民排队轮候做检测。喺机场三跑地盘工作嘅市民话，相信可以赶及有检测证明开工，又话即使之后每14日要做一次检测都冇办法。有从事飲食业的市民说自己后日要开工，餐厅要求员工要持有阴性检测报告，但是早前未能在网上系统预约，昨日曾经两度到场排队，但是人太多，中心已经截龙，认为检测名额太少。也都有飲食业人士认为当局应该提早通知分散人流。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說，處所重開前7日或者後7日可以安排員工檢測，無需一窩蜂在近日檢測。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形容政府早前的保就業計劃是行錯路，認為計劃幫助了沒問題的企業是不公道，促請下星期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有措施協助遇到困難，例如近日被勒令停止營業的企業。劉達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方上月底有向當局提出建議，包括如何在長線和短線協助企業，以免出現結業潮，令失業率再上升。他建議預算案中向每名市民派發消費券，刺激本地消費，估計涉及公帑大約300多億。他又說當局再派發現金10,000元的機會不大，而去年派錢後市民將錢存入銀行，無法刺激本地消費。緬甸局勢持續緊張，最大城市仰光和另外多個城市都有裝甲車在街上出現，據報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幾乎停頓，陸續有民眾報稱未能登入互聯網。緬甸昨日繼續有大規模示威，指責軍方發動政變奪權。社交媒體 Facebook 有片段顯示，在北部黑音邦首府密支那，保安部隊開槍驅散示威者，但未知是發射橡膠子彈抑或實彈。聯合國緬甸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美國、英國和歐盟部分成員國駐緬甸的大使發表聯合聲明，呼籲緬甸保安部隊克制，避免向示威者使用暴力。聲明又譴責緬甸軍方拘捕政治領袖和干預通訊，強調支持緬甸民眾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 南韩新增34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日低过400宗，当中323宗属社区感染，累计83000几人确诊。另外新增5宗死亡病例，累计1527人死亡。南韩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稍为缓和，今日起调低防疫响应级别，首都圈的餐厅、咖啡厅等公堂食服务的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非首都圈的相关设施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首都圈的戏院、网吧、游乐园、补习社、大型超市等公众聚集设施营业时间亦不再受到限制，礼堂聚集人数上限增至99人，室内体育设施、派对房间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体育场所可容纳10%观众入场，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容纳人数由10%放宽到20%。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温暖及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做人坦诚啲唔好咩？ 阿 Lorraine， 咁如果面试嘅时候佢问你点解想嚟我哋公司工作，咁你又会点答啊？ 因为你哋公司出嘅人工高啲咯。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咁坦白，会不会影响仕途呢？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新一年继续加油抗疫，各路英雄继续拍片高地球。 今次以新做主题， 新衫新裤新鞋新物新居新玩具，新郎新娘新欢新年新岁新兴趣，见到乜嘢新奇事即刻拍低佢，用新鲜影像笑住迎接新常态，将片段上载嚟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我打30000啦。 是不是真的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Hello， 恭喜发财！哎呀，真系好寂寞啊，自己一个咧喺屋企里边，但系感觉到咧又面向世界、啊，因为呢一刻咧，我嘅声音咧又可以同大气电波嘅你啊打个招呼。咁啊，既然年初四咧，不妨都同大家讲下啲咧，我哋同呢一个中国传统咧有关嘅嘢系咩咧？ 你信唔信其实我哋中国武术里面有一啲嘢喺现实生活之中系能够应用嘅呢？譬如咩呢？譬如我有諗过，如果要我学一门喺武侠小说里面有嘅绝技嘅话呢，我唔会想学降龙十八掌，因为冇乜用啊，我同边个打交都系冇意思嘅，系咪？正所谓以和为贵啊嘛。你话练金箍罩、铁布衫有冇用呢？都有用嘅。不过喺我哋公司又唔使啦，因为我哋相亲相爱，和蔼可亲，又唔怕俾人哋督背脊，练嚟都无谓啊。咁你话练咩最好呢？练轻功最好，因为我成日迟到啊嘛。你话如果我能够练成一身好轻功嘅话咧，我直情可以三五七步跳跃翻嚟啊！即系我喺乐富里边咧，可能啪啪啪啪啪三下手势咧就翻嚟广播度。你话几好咧？咁你话现实中究竟有冇轻功呢回事咧？新年我就话俾你听。是有的，原来在我们祖国呢，的确是有人呢真的曾经练成了呢一个呢武术上面的不传秘诀，就是这个轻功了。吓，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轻功水上漂？差不多啦，他又不是完全是轻功水上漂来的。嗱，你可以望一望呢，在网上面呢，原来有一个叫做武当山的轻功大师，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陈思衡啊。嗱，佢嘅厲害絕招係啲咩呢？佢真係可以呢爬上嗰棟牆度呢，無論係四米高嘅牆，佢可以呢三四腳，係講緊三四腳喎，佢就踩住棟牆呢爬到上去最高點嗰度，佢亦都可以呢從一個十九米高嘅懸崖上面呢分開三次跳落地下。嗱，就咁聽落去呢，你可能會話咩呀，等陣先，即係佢特技人呀，佢跳得高呀，佢係成龍大哥嗰啲，即係成家班呀，好似同我哋武侠小说里面嗰啲轻功呢唔同喎、哦。因为武侠小说里面嗰啲轻功呢，直情係嗰啲呢喺个天空度飞嚟飞去啊，又或者我哋睇卧虎藏龙呢喺个竹林里面弹嚟弹去㗎嘛。点解头先你讲话呢一位陈师傅呢，佢嗰啲轻功好似咁搞笑嘅，十九米嘅断崖分三次跳落嚟係咩意思呢？咁样。嗱，呢、这个就是幻想同埋实际嘅分别啦。呢位陈思衡真系咧武当嘅传人嚟嘅，佢咧真系七岁上武当山，十一岁练功夫，咁然后咧佢练功夫咧练到而家咧，佢真系学识咗咧呢个轻功，而佢嘅轻功咧系实实在在应用到出嚟嘅。佢话俾你听咧，就系譬如话十九米高嘅断崖咧，你话佢由嗰度一下跳落地下咧系唔得嘅，会死人嘅，但系佢话分开三次跳就 OK 喎，每次可能咧跳五六米咧，原来呢个高度咧，佢话透过训练咧，佢嘅身体系可以承受到嘅嗰种压力噶。你喺网上面咧会见到好多条咧关于陈思衡嘅轻功片咧，譬如佢有教你点样练倒挂金钩啦，佢会教你咧点样用三脚咧跳上去啊，呢个所谓飞檐走壁啊，跳上去四米高嘅高墙上面，佢仲要咧有好多唔同嘅助跑啦，可能话俾你听咧点样咧用三脚咧踢上埲墙度，然后第四脚再一踢咧，可以将喺墙上面嘅嗰樽水樽咧踢走咗添啊！嗱，最巴闭系咩咧？佢毫不讳言咧话俾你听咧，轻功咧其实就唔系一啲神秘嘅武术，佢话只系令到你嘅人咧越练就越轻嘅啫。佢甚至乎咧将佢同呢一个外国咧，咪好兴咧有一种叫做跑酷啊，即系啲人咧就可以喺个都市里边咧，喺唔同嘅城市建筑物咧跳跳跳跳跳，然后就可以咧轻轻松松咧就跨越好多唔同嘅高楼大厦啦。咁当年有套电影啊嘛，法国电影咧叫做《因乜咩事跳跳跳》咧，就系讲述呢一批人。哦、啊，咁呢一位陈思衡道长咧，佢甚至乎话，其实你可以话咧跑酷咧就系轻功嘅一种，都系想办法咧令你嘅身体咧越练越轻，你嘅弹跳力咧越嚟越好。不过，佢提到一点咧，就系你永远都唔会咧变成武侠小说里边嗰啲咧喺个河上面咧行嚟行去都唔会跌落去啊，亦都唔会俾你咧喺云里边飞咧就唔会堕地嘅，实实在在，喂呢样难得啊！因为咧一讲开中国武术咧，一系就吓死，一系就笑死，成日都讲到咧好似神乎其技咁样啊！陈思衡道长呢一个轻功咧，反而佢就虽然跳得高，但系佢都系比较贴地多啲。咁我啱间咧介绍几条视频咧，可以等大家望下。我睇咗成晚，心里边不知几咁即系痕痒啊，好想学习。咁咧，你可以喺啲视频里边见到咧，究竟喺片里边咧，佢点样可以去跳得高啦，点样弹得远啦？而且最特别一样咧，就系佢话俾大家听，练习不流汗咧系唔会成功噶。嗱，所以估唔到佢到最后，其实系讲咗个非常实际嘅内容咧，就教大家 你唔流汗系唔会有任何成功嘅机会嘅。所以年初四嘅呢一日，送上陈思恒轻功话俾你听，虽然跳得高，不过都要脚踏实地，努力步行啊！我会俾三个云佢，希望我哋学完之后，真系可以自己都轻飘飘飞上云霄。好啦，又嚟介绍。如果有中国武术俾你学嘅话，唔知程振鹏你想学边一样呢？嗱，讲明先啊，佢里边好似系冇增高术嘅吓，你自己谂啦，交俾你啦吓。 我咧就谂住系学呢一个嘅缩骨功嘅，如果有嘅话，系啦，咁咧你知啦。香港地方浅窄啊嘛，系咪？咁如果我可以再缩啲，虽然我好细粒咧，再缩啲嘅话，咁我牙位嘅地方又会细啲，咁我咪就算买好细嘅单位啊，都觉得住喺豪宅一样咯。 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你仲可唔可以练童子功啊？ 童子功。 仲练唔练到噶？ 佢喺度谂，睇下你 系 咩嚟啦？唔知啊， 唔系你话你打万子噶嘛，唔同子咪得咯？ 系咯，哎呀，仲话麻雀精， 岂有此理啊！咁你都过我一懂。好啦，嗱，我嘅今天瞬间看 channel 咧，就其实系想同大家咧就去迎接翻今天呢一个嘅大年初四啊嘛。咁所以咧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大年初四我哋有啲咩习俗嘅咧？咁原来讲到话大年初四咧，向来啊习俗方面咧就系有咧系接财神、哦，因为咧喺以往咧即系旧时啦吓。就讲话呢有接五路，五路呢就係指五路行神。咁后来呢就演变成为接五路财神。咁而家呢统称都系接财神啦。咁点解要系初四嚟到去接财神呢？咁原来呢呢个又真系几配合现代嗰个嘅生活所需同埋个节奏安排，因为而家我哋通常咧就初一、初二、初三咧就公众假期，通常初四咧就要翻工嘅。咁只系今年咧，哇！真系天咁好彩啊，俾我哋就初四都系放埋假嘅啫。咁所以平时咧初四就啱啦，就系人哋咧啲铺头啊或者做生意嘅人咧就会初四嘅时候咧就开市啦。咁咧于是乎喺呢一日嚟到接财神咧，就会系啱晒佢哋呢一个嘅脾胃。系啦，同埋需要啦，咁讲好啦。咁如果系讲接财神，究竟点样接啊？唔系揾张纸，揾只手去接啊嘛，系咪？有梗系有啲仪式噶。咁其实系点嘅咧？嗱，彭仔子本身咧都系几中意研究一下呢一啲咁样嘅程序嘅。啊，即系计呢一个嘅涉太岁之后咧，而家咧又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去揾啲 channel 嚟睇下啊，原来都真系有人教我哋点样去接财神嘅、哦。嗱，其中咧喺台湾有一个好长寿嘅命理节目啊，叫做《命运好好玩》。咁入边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叫做初四咧就抌走啲穷嘢，咁啊迎财神，就掌握四个步骤咧，就包你咧牛年会发啊咁讲。咁究竟系边四个步骤咧？都真系几简单。第一咧就话要系准备一啲嘅祭品嘅东西啦。咁啊可以系一啲嘅生礼啦，即系可以系譬如乳猪啊、鸡啊咁样，亦都可以咧系水果，即系斋啊，甚至乎系一啲甜点都得。咁睇下你咧想接呢一个嘅财神咧嗰个嘅目的，又或者如果你唔系接财神嘅，你系接其他嘅神嘅。譬如观音嘅，咁你系水果啦，咁好啦，咁啊准备咗呢啲祭品之后咧，就要有第二样嘢，就系有红烛一对，同埋咧要点一啲嘅檀香，个作用系咩咧？话帮嗰个神咧就系清理翻现场嗰个嘅环境，因为焚烧呢个檀香咧，令到嗰个地方咧好洁净啊，咁样。好啦，第三咧就要准备一啲嘅金子啊、寿金啊，同埋甲马咁。咁其实呢啲系咩咧？意思就系俾佢俾个神咧就可以有翻啲靓衫着啊，同埋咧有马匹咧去迎接佢翻嚟呢一个地方啊，咁唔使佢咁攰。好啦，咁至于第四样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咧，你嘅屋企 當時呢一定要好光猛明亮，同埋呢如果係俾著你呢话今日初四咧要接财神嘅话咧，唔该你咧今日就唔好出门啦，尽量好似曾志豪咁留喺屋企就啱啦。点解啊？因为如果个财神真系嚟咗你屋企嘅时候，你出咗门，咁咪同你元悭一面擦身而过，咁你嘅来年嗰个财运啊，唔知会唔会啊，因为咁而差咗咯咁样。好啦，咁啊仲话咧，如果系接财神嘅话咧，就需要夜晏少少，晏昼三点后啦咁样，因为咧接财神咧意思就即系咧佢系由呢一个嘅天国咧就再翻嚟人间嚟到系on duty 啊做嘢，咁自然咧如果你一早走去接人哋翻嚟做嘢咧，就唔系几高兴咯。咁你梗系有咁晏时得咁晏先去接人哋做嘢啦。咁所以就话系晏昼三点打后咧会比较适合啲。啊，即系几得意嗰啲有晒 run down 咁样。呢啲传统嘅嘢咧，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口耳相传落去嘅话咧，就真系失传噶啦。咁啊，趁住农历新年咧，我哋多认识、多学习、多了解一啲嘅传统习俗咧，都系好嘅。咁所以我咧就会俾五个福字利是 emoji 俾佢，使唔使接财神呢？啊，应该唔使啦，桂花田好似有啲宗教信仰啊。 唔系，就算唔系咧，我都已经有你呢个咁大嘅财神喺度啦。我唔老神客气啊，老神系唉，多谢阿彭仔啊，同我哋讲下咧啊，即系传统咧个中国人咧嘅农历新年有啲咩习俗啊？咁啊，琴日咧初三啊，赤口啦，兼且情人节啊，即系大家忙于啲咩工作咧？嗱，各位女朋友，你满唔满意你隔篱嗰个劲安排呢？你认真啦、啊，唔多唔少咧，其实送盒朱古力啊，或者送一啲佢中意嘅嘢，唔一定佢系贵嘅，俾个女朋友花少少钱，又得到好大嘅回报，何乐而不为咧？系咪？嗱、啊，喺北京咧，有个情侣咧，佢选择咧就会去一啲另类嘅餐厅咧啊度过情人节嘅，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去试下黑暗中用餐呢？我女咧，我见到有新闻嘅时候，我都问翻啊，女咧，细个嘅时候咧，去过黑暗中对话里面咧，即系佢分享翻，佢到今天都会记得咧嗰个画面啊，嗰个情况啊，佢就话咧要俾即系去到里面咧，又要俾视像视力正常嘅人咧，感受视像人士嘅嗰个生活系点嘅。譬如去超市买一包饼啫，佢话妹妹话，哎，买包饼啫，妈咪。你究竟我买包饼系啱唔啱？系咪我想食嗰只咧？嗰包饼嘅位置喺边度咧？我究竟俾咗几多钱人哋咧？人哋找钱有冇找多咗或者找少咗？有冇俾人呃咧？咁啊，又有一个体验就系行桥啊！佢话感觉到更加难啊！唔知条桥系咩样啦？前面每踏一步路咧，究竟系点？因为佢要喐噶。行几耐咧？行几长咧？佢话完全冇方向感，同埋冇安全感啊！仲有一样就系好一个好简单嘅情况就系咧，就嗰行叫你行入一间房，叫你搵个位坐啫，随便坐，搵个位随便坐。阿女话：阿妈咪嗰度咧漆黑一片咧，只系咧知道嗰对门系打开咗噶咋，我根本唔知间房有几大啦，啲凳排列系点样啦，我都唔知啲凳系摆喺边，我都唔知坐去边度。咁可能你会话，好地地做咩攞苦嚟生呢？咁样，其实每一次咧嘅体验咧，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得着嘅，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咁嘅体验啊！喺网上咧，只要你打视像两个字咧，就已经有好多片关于视像人士咧嘅喜与乐啦、苦与悲、正面咧同埋即系有正面有无助嘅。今日想分享咧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嘅 channel 啊，佢哋有好多咧关于咧视像人士嘅访问啦，例如有教佢哋煮嘢食系点噶？又有访问按摩师啦，又有广播剧咧，又有我哋咧港台电视31咧日常8:30嘅访问。咁啊，讲个访问佢哋咧，视障人士去旅行系点啊？咁而我今日咧想分享一个叫做体育噶学院。咁睇系睇电视个睇啊，体育学院。咁啊有白象哥哥同埋白象姐姐领路法。咁喺呢个片咧就系教大家点样去帮助协助咧视障人士过马路啦。而另一条片咧系叫做点子篇。咁啊，点字篇，咁喺片中系教大家咧认识咧视障人士啊，用点字咧系学英文字母啦，去学数学啦，数目字啦等等，希望咧大家认识多啲佢哋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协助多啲咁就好啦。 我会俾三个加油嘅大力手臂嘅 emoji 佢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帮助一啲视障人士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歌手第一首个人作品系卖黑仔。 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 Mirror 的成员推出他的个人作品，今次轮到 Eden 啊，他说很开心 Wyman 是根据自己的特质去写成这一首不幸人的爱情故事。莫非他的特征就是黑气写？作曲的吕卓安、吉森峰、温汉文，填词有 Wyman， 编曲吉森峰、温汉文、Anson Chan， 监制 Edward Chan、吉森峰、温汉文。 求别让我遗憾 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吕卓安、Eden、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剧。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剧。 Good morning。 早晨，更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早晨啊，你哋好啦，唔使翻学啊，我哋好勤力，我哋继续学习啊。 系啊，系啊。学咩啊？今日 见唔到你哋啊，冇机会可以掂到你哋块面啊。 系咩唔到你面珠灯啊？ 有冇豆利是？ 有， 系啊， 有啊，有啊，好多利是， 咁要唔要攞嚟俾我？ 啊，我要攞俾爸爸妈妈嘅噃。 唔系啊，我唔会，我有自己有大钱硬噶。 系啊，好啦，咁我咧我就冇利是派俾你啦。不过咧，我可以讲下咧，我哋牛年咧嗰啲中文字啊，有啲都同牛有关噶、 哦。太简单啦。 系啊，最简单咧就系叮叮铃铃。请问你一个牛字点读啊？ 牛咯， 牛 牛。 咁两个牛咧？ 牛牛。 系啦，两个牛，两个牛，仲要分左右牛，仲唔系上下牛喎？ 左右，即系左右，即系好似 牛咯。 唔系啊，佢意思系两个牛字合拼埋一个字啊。是咪咁啊？ 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有好多个牛嘅写法咧，原来好得意噶喎。嗱，一个牛字，头先我哋都识到啦，咪就系牛咯。 系啊。 咁但系如果咧系两个牛字咧，佢仲要个写法系左右噶喎。嗱，左边咧就是、我哋写咧牡丹花啦，或者咧动物嗰个它咧嗰个边啦。 系、 哦。咁然后另一系啦就斜啲嘅，咁、其实都当系呢个牛字嚟嘅。 系。 咁佢另一边咧？就真係一隻牛呢咁嘅寫法喎、哦、左右拼埋咁呢个字呢原来是有个波咁点读呢 唔識 呢个字 我见都未见过我第一次见啫、都係。 牛啦咁样。 係咪梅呀、啊、 完全唔同㗎呢、這个名呢原来就读个燕字呀、 啊。 燕在个燕。 燕在个燕呀、 啊。係呀咁究竟咩 係呀 个音囉。个意思係咩呢、原来就好简单嘅啫。就係、是、话哦有牛呢同你一起陪伴咁解囉有牛相伴嘅意思喎、 我依家个地方有燕啊 係啊係啊边隻燕啊係大燕定係小燕啊 係啊即如果呢我哋想有 定係水燕啊 有女朋友呢咁係咪就寫两个女字左右呢即話有女朋友相伴啊即係咪咁嘅意思啦 好啦 咁如果呢 三个牛啦 仲有两个牛有上下噶噃， 哦系噶牛牛啊， 一上一下喎、哦，系啊，真系一个就喺上边，然后下边咧就好似叠罗汉咁叠住佢。请问呢个字又点读又点解？ 嘅，点读到？ 读就冇得估噶啦，佢个读音咧就系读个鬼字， 鬼怪个鬼啊， 系 啊， 鬼 啊， 系啊。我同 Chris 拉人做同一个动作， 好低 能。点解唔同？我哋唔同年级咧，我哋都系做呢个动作。好啦，咁但系咧，上下牛系代表咩意思呢？原来咧，佢有两个解法噶，一个咧都系解做牛咁嘅意思。咁、只不过就算上边写下边，但系另外一个解法咧就代表牛嘅声啊，即系你想话俾人听，佢啊桂花田依依打鼻鼾把声咧系点噶？上下牛咯，就系啦，佢就话哇牛牛咁嘅声 嘅。咁我想问系咪真系冇一个正音，只系你自己发到牛系咩声音就叫点读啊？ 系咁，佢个名系叫鬼，佢呢个字本身读个鬼， 但 系佢嘅意思咧， 即系 话牛声咯。 哦， 系啦。咁头先你话啦，三个牛咧， 哦 呢个识啊，呢个 系啊， 有教过，之前咧都有教过肥妹仔， 系啊系，你记得啊？系啊， 系咪奔啊？ 系啊，啱咗啊！奔嘅意思咧，即系话有好多只牛咧喺度疯狂咁样奔走，咁所以咧呢个就 系 三只牛啦。咁呢个都好顾名思义啦，佢咪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咯。 即系意思系好多只牛一齐跑，系咪啊？ 系啊，我想问下，仲有几多时间啊？我睇到 啊，30秒啊， 你仲有咁多时间？ 本来仲想，你有冇听过咧？手执牛耳啊？ 有。 咁代表咩意思啊？ 你喺嗰行 number one。 系啦，点解咧？原来牛耳咧就系以前啲人咧打仗咧就系个盟主割只牛耳仔咧就讲邀各路诸侯噶，咁所以咧边个可以掹住只牛耳仔嚟切咧，佢就系盟主 number one 啊！ 好叻啊！多谢寿安剧教我哋咁多 盟主啊， 盟主 系啊，盟主， 我以为系盟主。 英国同欧盟部分成员国驻缅甸嘅大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缅甸保安部队克制，避免向示威者使用暴力。声明又谴责缅甸军方拘捕政治领袖和干预通讯，强调支持缅甸民众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在今个星期五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视像会议，和世界领先的民主市场经济体领导人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建全球经济计划和共同应对中国。白宫表示，拜登将重点讨论全球应对疫情大流行，包括協調疫苗的生產、分配和供應，亦會討論各國增強競爭力和更新全球規則，應對中國所帶來的經濟挑戰。股市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867點，升3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0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8，人民币6.41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59美元，卖出1824.69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近南边围回旋处。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渡船街的第二、三线是封闭的。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我要向节目最重要的宠物们送上牛年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个个都要有主人社，日日都吃得瞓得玩得冇病痛。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㗎，就好似 喺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为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已经11:09啊，11:10啊！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桂花田，喺另一个直播室有程振鹏，喺屋企嘅有曾志豪，系啦， 大家好。 我哋天使嗰啲咧叫做。多人多嘅同事你好啊， 是 我哋呢边东京啊，东京而家呢边嘅， 而家后栏呢边嘅二台直播室系 OK 嘅， 系啊，收到 over 系啦，我哋呢边市况都唔错，咁样系啦，我哋呢度天气都几好，你哋嗰度几多点啊？而家 又系11:10啊，真系啱啊，又 啱啦，真系系啦，哇！咁话就话而家年初四啦，咁头先都讲呢个情人节呢似乎大家呢都好似忘记咗呢，即係佢个存在呢， 係囉， 我哋係咪可以问下呢，即係桂花田呢，你个情人节係囉，你嘅庆祝活动系点样 的？琴日我哋去几个即係几个 讲真话喎， 几个人一起庆祝，係啦，咁 喺屋企庆祝啊， 多 player 喎呢啲叫做 咩，即係咁 我有屋企人噶嘛，我有我仔女噶嘛，系咪先？我有我妈，我有家姐噶嘛，系咪先？有儿生女噶嘛？ 系啊，我哋都话诶，应该情人节同屋企人一齐。 啊，我收到，我收到我儿生女送俾我嘅一支嘅玫瑰花，我好窝心啊！你明唔明啊？ 唔明？ 咦？强调咩啊？ 明明啊？ 系啊系啊， 系啊，一支啊， 好特别啊！ 即系代表咩？即系代表咩？ 阿华喺侧边已经好够啦，系啊。 哎呀，即系代表阿华咧就冇送到。 系 啊， 花俾佢。 诶，好似话咧，古时个华字即系花啊嘛，系咪啊？ 系咩？系啊。咁都得 系咪啊？搞错啊？ 唔系喎，系白头发。譬如话咧，以前话早生诶，佢个读音系个花字，因为以前咧真系噶，即系呢个赤壁赋里边咧话佢早生呢一个诶写就写用华字啦，但系读系读个花字，早生花发。 所以 白头发 阿华 当 花，阿华一早已经系朵花。 可以可以，咁我见到新闻咧， 真系 见 到佢夸啦啦， 人人都。人人都爱他， 系啊， 诶，个个夸啦啦，人人都爱他，系啊， 冇 错，咁啊，系啦，佢话情人节撞正赤口咧，佢话其实对个诶花嘅价钱咧，佢话都受到都几大影响。佢话基本上系啊，香港啊，佢话我头先见过有几个嗰啲统计啦，佢话都少咗好多人嚟买花啦。咁啊，又话诶，其中一个咧，原来好大嘅影响系咩咧？就个结婚啊，即系咧往年咧，好多人中意拣情人节咧，就顺便拉埋天窗咁样啊嘛。佢話原來今年咧就少咗好多啦，佢話咧大減咧唔知58%，即係話就冇咁多人咧就想揀喺而家結婚啦咁樣。 喂，認真啦，佢哋即係完全都唔知道大家自己咧究竟嗰日可以安排係點，係咪啊？又唔知道可以幾多人去，咁真係好難去決定咧當天結婚。如果佢琴日結婚嗰啲新人咧，我真係覺得俾個手掌。 嗯， 俾个拍手掌，成 所致， 恭喜佢哋，佢哋个坚持嗰个毅力， 系 咪 啊？哇！但有样嘢好紧要，即系嗱，豪仔咧就做呢个流动检测嘅时候咧，我就话，哎呀，我想悭啲钱。所以我就去咗社區免費度做咧，咁咧都即係好似情有可原啦、 啊。明明咧，我哋嘅台長咧就話資助你噶，都唔明點解你 唔 去 試咧？ 你都唔去試 咧？真係 唔好咁講，即係有時你幫下我，有時 我 又幫 你 啫。 但係咧，如果你話啦，你個伴侶同你講佢情人節買花嗰日咧，佢諗住用慳錢嘅方法。去买花 吓 嗱，咁啊唔好先唔好讲个结果先，悭 咗嗰啲 本身咧，我冇咁多，我买花俾你，我想悭啲钱先啫嘛。嗱，我哋唔好理个结果先，我想问一下，如果俾你知道咧，佢用咗个搞悭钱嘅方法嚟买花俾你咧，你系欢喜唔欢喜啊？ 嬲啦， 梗系。我系又嬲啊？点解啊？点解啊？ 系咯，你嬲咩先？ 点解嬲啊？点解嬲啊？ 你用最悭钱嘅方法嚟买花，咁我不如你唔好买啦，真系。 咁点解你唔觉得我精打细算？ 我真系咁话， 你话剩翻嗰啲俾晒我就话啫， 唔系唔系， 都得都得。哦，你要攞翻啲钱添，即系花钱花钱，又要花又要钱。 系， 如果佢悭咗啲花钱，但系摆喺其他用又如何啊？可能佢不 买流花 嗱，如果可能佢得1000蚊啊，举个例啊，佢用咗50000蚊去买支花，但系用950蚊用喺其他度，可能买礼物俾你。 其实你两个系咪未瞓醒呢？有冇可能咁蠢嘅事发生呢？真系发梦梦到咧。 就咁斋听，如果嗰个对方咧第一句系咁样讲咧， 系 真系会觉得有啲不是味儿嘅咧。 系 我哋咁话，同埋你使乜话俾个女朋友听啫？你自己要悭，你咪仲要用自己方法咯，系咪？ 其实咧， 即系唔行欠一样嘢嘅，真系 冇办法啦。因为咧，今日有个新闻咧就咁嘅，佢话咧情人节嗰日啦，就有啲伴侣咧。就收唔到花喎、啊，咁点解咧？可能你话喂，咁大佬嗰日都唔使翻工，你咁你点送去 office 啫？咁样 系啊，冇 可能 你 话佢话佢送去屋企又好，又或者咧、啊，我拖住阿娟咧出嚟行街嘅时候咧，我谂住咧已经有只花咧送到你门口去到楼下噶啦嘛。但系佢话琴日有人都系收唔到花，点解咧？因为 冇买， 佢代入咗呢一个买花骗局里边。 即系喺网上面买，跟住咧俾咗钱， 哇哇，到时会送上去，点知冇影？ 系啦，嗱，你谂下，听到呢一格咧，本身作为阿娟咧，已经嬲啦，佢话死佬啊，我啲花喺边啊，咁样，哎呀，我都唔知点，我订咗花佢送唔到，嗱，好啦。如果 我系个男人，我就索性话：哎呀，我唔记得咗啊，就算啦。如果仲要话俾佢听，哎呀，我俾人呃咗啊，咁你仲死都两重啦、啊。 唔系，但系唔系可以得到呢个叫做同情咩？ 唔会有同情噶、啊， 哎、 一定唔会有啊。 系啦，因为嗱，你谂下，如果阿娟发现收唔到花咧，如果佢问阿强。 你係喺邊度買花送俾我先？嗱，如果你係喺嗰啲叫做所謂大家都幫襯開嗰啲正正常常、普普通通嘅門市花店咧，信譽良好嘅，就算當你未幫襯過嘅，頂籠下阿娟都會話你，哎呀，你遇人不熟，你走對、你走對門市買花，佢都唔送俾你，遇人不熟啊咁樣。咁好慘唔慘係咩咧？阿娟就問啦：你啲花喺邊度買㗎？ 喺網上 社交網站有類似呢啲團購買花嘅嗰啲優惠折扣， 仲話送埋㗎， 仲話送埋㗎。咁嗱，其實嗱，你話個平唔平咧？嘅咁樣個價錢 係咩花？ 係，講嚟聽下。 99支玫瑰，99支玫瑰， 多下喎。 幾多錢？幾多錢？ 1000蚊。 係咯。 1888。 哦，哇！咦，咁你两个真系完全买米唔知米贵、啊，真系。 唔系啊，因为佢要平啊。 去到头先你哋呢个价钱啊，已经系属于折扣价嚟噶啦，平时系唔得噶。 哦，系啊 ，OK。 你知唔知唔得噶？我头先睇过咧， 99唔系989。 99系 啊， 91 打都唔平啦，一打都唔平啦。 嗱，我睇个资料啊，如果去年咧，即系呢一个疫情咧，啱啱爆发嘅第一年咧，都有撞正情人节啦。佢就话咧，佢哋已经减价啦。去年吓，99支玫瑰2000蚊。 哦 ，OK。 即系话咧，即系你谂下，嗱，我哋要计数学题，即系话原来咧喺减价嘅情况底下咧，正常你去花墟买花咧，99支玫瑰咧，原来2000蚊咧已经叫做超值咗啊、已经叫做超值咗。咁你谂下啦。佢而家呢一個 sell 出嚟咧，就係話只需1000蚊啫喎，即係話你比起人哋疫情價，仲要再低多一半。 咁啊，梗係佢咪都話慳價啦，揾到個超筍價去拍手掌啦，係咪先？ 衰咗啦， 因為我都估到嗰個價錢，如果去到1000蚊有99支咧，就真係會有人會落搭咯。 會啊，嗱，咁啊，於是乎就真係有大批情人節咧嘅朋友咧，就去嗰度買啦，咁樣咁話明騙案咧，咁最後就梗係拜拜。咁佢總共有幾多人咧？就中咗招咧，有50個， 嚇， 有50個， 係啦，係咯， 可能唔止1000嘅， 都5萬喎。 喂，錢啊事少啊，老實講， 啊真係送唔到 五十個，嗰50個阿娟啊，呢鋪是大啊，仲要都係嗰句啦，阿強，你啲花喺邊度買啊？點解會送唔到嘅？喺網上面，點解你要幫襯網上面啊？佢有咩咁特別啊？佢特別送得嘢多啊？ 佢平 咧，冇佢平咯， 真係好慘。 呢下嗱，作為女士啦。你接唔接受到你嘅伴侣系中招，仲喺呢个地方度咁样咧？ 有冇一啲好嘅方向可以帮呢个男人谂咧？ 例如咧， 悭价。 例如悭价，咁悭价唔好送啦，阿强。 系啦，真系咁啊！悭价 唔好送 啦，悭翻啦，喂！ 送成1000蚊，跟住你谂下，我唔知啲女士咧，特别系啊，我估啫，即系你为咗初相识嗰啲咧，即系大家仲未进入去到生活相处嘅细节，可能佢就会讲啦，阿强啊，其实咧，原来我喺你心目中咧，净系值网购1000蚊团购价噶咋。咁不如算啦，不如你攞1000蚊嚟买一支俾我，咪好过啦。 咁又冇人为咗一束花而嚟冇咗一段感情嘅，只不过 叫 見微知著啊！你知而家嗰個市道啊，唔係人人願意花得起呢啲錢噶嘛。我希望嗰個女朋友啊，真係咧係琴日收唔到嗰幾十位咧個女朋友咧， 五十個， 唔好係啦，唔多又唔少，50個，唔好鬼嬲你個男朋友，因為即係市道可能佢都係哇，即係用1000蚊，其實1000蚊都好多噶啦，用嚟1000蚊買花呢個市道係咪先？ 唔係噶， 唔係話佢唔見咗個1000蚊，等佢慘而鬧佢或者嬲。佢点啊？而系咧，哇！原来佢咁样会中伏，佢都得嘅。咁第时如果你真系同佢结咗婚，你会唔会连层楼都俾人呃咗都唔知咧？ 我只系会觉得咧，啲人咧越嚟越多网上骗案咧，就搞到真系嗰啲做得好好嘅生意好嗰啲朋友咧，人哋都会却步唔同佢做生意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网上， 即系你两街坊啊，系咪先？而家几多人系用网上网购咧？因为唔想出街啊嘛。咁啊，网购嘅时候，咁真系。揾啲嗱，只会越嚟越多嘅信誉良好大机构咧，就会越嚟越肥仔咯。咁嗰啲咧啱啱想冒出冒起啊，我都想嚟即系做黑小生意嗰啲就惨啦，就冇人帮衬嘅可能。 唔系我就发觉咧最紧要咧你要识得问点解，即系我发觉呢个最紧要噶。 点解咁平？ 嗱就系啦，即系。以前你虽然阿姐成日都教我哋啫，啊佢打破咗平嘢冇好嘅定律，但你谂下，由我哋细个到而家，系咪都系打阿姐个广告曾经提出过呢？即系话呢个世界上咧 系 有嘅，平嘢有好嘅，不过真系要揾咯，就真系唔容易嘅。咁然后咧嗱。 譬如你剛才好似豪仔咁样做一做嗰个资料搜集呢，疫情价99支玫瑰2000元已经叫做人哋割价大倾销啦。咁你諗下佢要比疫情价仲要割多半喎、哦。咁嗰啲玫瑰嗰啲血系嗰啲玫瑰嗰啲红呢，今日即割喉割到染散出嚟，即系容唔容易呢？咁可能你都要即系多个留心。咁当然啦，你可以话、欸、你摆后炮啫，俾着你如果一早见到99支1000元，你仲唔扎扎落买咩咁样。嗱，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下呢，咁如果呢。 你音乐喎、 哦。哦，咁啊唔紧要啦，因为我听唔到啊，真系。其实我个问题一句嘅啫，你会唔会咧话俾你女朋友听，你用咁平嘅价钱买呢个花，定系呃佢系原价买嘅咧？哦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听唔到嘅咩你？哦、oh, ，OK。啊，系头先你话我啲揿掣你听到嘛？哦，OK， 好啦好啦。OK， 唔紧要，我一阵会吓。 头先喺个播歌咁啱嘅歌期间，听到呢啲嘅幕后对话，因为我要 好彩好克制咋， 好彩我平时都 唔系 真 系 苦到嘅真系， 边度唔使去我哋三个。 如果唔系你咪又播我后尘嘅 咯，我唔要啊，我个政治牌坊嚟噶，唔可以拆噶， 即系证明我平时虽然有啲我哋啊咪后。 我哋好豪迈噶嘛， 系啊，咁啊，即系我系啊，播歌又听唔到，因为咧我要两只手咧控制两边 panel 啊，所以删咗佢哋又唔惊删自己咪，唔好意思啊，咁多位新年四年初四惊喜啊， 年初四惊 喜，系啊系啊， 呢个惊喜真系好大啦。 讲起惊喜咧，我想讲咧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咧，我自己咧就除咗初一冇出街之外咧，跟住都有出街咧。年初二嘅呢一个开年嘅日子咧，日头嘅时间啊，晏昼啊，食晏昼时间咧，哇！我去到呢一个嘅上海街咧，即系旺角上海街嗰度咧，系一个转弯进入上海街，望向前面嘅大路， 系 哇！我争啲认唔到嗰度系旺角啊， 咪先个系冇人啦， 系啊， 我以为系多人， 冇人啦，冇车啦，条街好干净啦，乜嘢装饰都冇啦。 哦，咁啊， 吓亲我啊，真系。 咁点解你会去嗰个区嘅？因为之前你喺成日封佢检疫噶嘛。 哎呀，冇啊，我订咗食饭啊，食开年 专门去嗰处啊。 系啊，咁啱咧，但哇，真系吓亲我，认唔到嗰度系旺角咯。 喂，但系咧，即系咁当然啦，因为即系之前疫区啦，咁大家即系奉政府呼吁，大家要留守喺屋企啦。但系咧，我咧连三十晚我都话咧，最急赶嘅时候咧。走咗去买花啊嘛！我想话俾你听咧，今年啲花靓、平、正。 哇！ 我唔知道你有冇系啊？你有冇买花啊？你哋 有买，但系就唔喺花市度买嘅。 哦，我喺花墟啦，亦都去咗嗰个叫做花墟个球场嗰度咧。我想话咧，即系割价，直情系用可以用呢个割价咁样，同埋咧即系嗰个叫真系啲花咧，虽然咧即系摆几日啦，天气暖啦，系真系花开富贵。 到今日咧，你临出门嘅时候见到咧， 都好灿烂，系真系可以情花开。开灿烂啦！点解豪仔你冇买花嘅？我想问。 有啊，我有买花啊！ 你 系 边？ 我岌晒头噶啦，已经。我咪话喺花墟嗰日去咗买花咯。 哦，你 我喺嗰日两公婆去学呢个咖啡呢个课程嗰日 咧， 就顺便喺嗰度买咗花。 我想问你，琴日系咪用咗去做检疫嘅藉口，所以你冇买情人节花俾老婆啊？你净系问我同阿华。 系啊，冇买到啊，冇买到啊，因为点解啊？ 好大安置啊嘛！ 佢最想嘅就唔系收到我花，而系我份报告话我冇花，系啦， 系。 佢如果可以收到呢一扎花咧， 我都等紧啊，我都等紧啊。 我想问十一点半咯，你都仲未收到你个报告啊？ 因为我有同事咧，佢就喺礼拜六咧，佢赶得切收工之前去做。 系。 佢咧话俾我听，佢其实琴日咧就大概晏昼三点钟先收到。 哦。 咁只不过咧，佢检测中心话咧，你最快咧就可以今朝早就有啦，最快。咁但系如果我用我嗰个同事佢嗰、那个即系进度嘅话咧，我估应该就大概喺咩健康康嗰段时间咧，我就收到啦。 即系一点 或者去到三五成群嘅时间咧，就收到啦咁样。 喂，另外咧，我想讲开花咧，我寻晚咧喺屋企对出嘅海面见到民间烟花盛放。 你都见 啦？系啊，喺咩钟数啊？咩钟数啊？ 八点啊，咁上下啦。 记住唔可以犯法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缅甸局势持续紧张，最大城市仰光同另外多个城市都有装甲车喺街上出现。据报，全国嘅互联网服务几乎停顿。喺仰光多个主要地点，当局加派士兵部署，多架装甲运兵车喺银行附近出现。法新社报道，喺市内北部地区仍然有几百人示威。喺北部黑钦邦首府密支那，保安部队昨晚施放催泪气体和开枪驱散示威者，但未知是发射橡胶子弹抑或实弹。据报至少五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被拘留。 聯合國緬甸人權問題特別報告人安德魯斯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美國、英國和歐盟部分成員國駐緬甸的大使發表聯合聲明，呼籲緬甸保安部隊克制，避免向示威者使用暴力。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的需求持续，截至早上10点，各间检测中心今明两日的预约名额全部爆满，其中屯门兆麟社区会堂和元朗天晴社区会堂更要到今个星期五初八才有预约名额。多间检测中心由今日起连续三日都预约满额，只有个别中心后日仍然有少量名额。政府早前说，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初七起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多个处所有条件下重开，相关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1至25号期间接受第一次检测，然后每14日再检测一次。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昨日说，处所重开前7日或后7日可以安排员工检测，无需一窝蜂近日检测。工联会和职工盟都促请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工联会权益委员会副主席邓家彪表示，各行各业都受疫情影响，他预计农历新年后的就业情况更惨淡，呼吁当局正视失业问题，设立失业援助金救火。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失业援助金以9000元为上限，为期6个月，只要因疫情停工而过去一年有稳定就业状况就可以领取。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在同一节目建议，临时失业援助金不一定要有定额，可以相当于工资的80%，以16000元为上限，为期6个月。政府早前表示，如果新型肺炎疫情没有大变化，年初七可以放宽晚市堂食，多个处所亦可以复业，但不包括酒吧和派对房间。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派对场所是最早停业亦是停得最耐的行业，他批评政府部门由疫情开始至今都没有跟他们沟通，亦因为不了解而误解派对房间的风险。林汉贤说，疫情前大约有500间派对房间，当中70-80%已经转手，他又说对短期能否重开不敢抱太大期望，最希望的是政府跟他们沟通。他又说坊间有很多2-4人的派对房间，配合防疫政策，行业风险不会比其他行业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出口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象山村。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就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出口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象山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多，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西贡公路近南围。至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在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新一年安坐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的岛是哪个呢？ 然后我问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是很重要，你需要一些铺排解释，又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有些嘅嘢咧去建立你的论点啊嘛。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嚟到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我是爱人。嗱，呢几日新年由年初一到到年初四，今天有咩婆媳关系啊？外母见女婿啊，未婚妻见奶奶啊，兄弟姊妹嘅关系啊，尽显人前。嗱，大家系一年唔见一次啊，但系关系都好好，定系？成日见，但系就互不相干，狗咬狗骨咁样咧吓。不如我哋今日就请三个闺蜜喺呢个年初四之日，就一齐聚下，讲下佢哋遇到嘅家庭状况，有冇喺你屋企出现到呢吓？ 越嚟越靓啊！你两个， 越嚟越正啦吓， 越嚟越瘦啊！ 恭喜恭喜啊！ Rosalind 同埋 Darren 啊，即系新一年咧，我祝你两位咧赚多啲啦，笑多啲啦，有得搵好搵啦，有得笑好笑啦。你知你两个啦，年头穷到落年尾，年尾俾人呃到去出年啦。阴公啊！我惊你哋俾人笑咋？ 喂，阿 Francois， 初三赤口过咗噶啦， 系 咪就系、是 啊、见你啊？真系啦，初四咁嘅样啊，把声唔收嘅、啊。 哎呀 ，Darren 啊，你哋系识佢咩？佢识得收把口就唔系佢啦。哎，不过睇见你个样，我哋而家视像紧啦吓。阿 Francois， 你个样琴日真系一定系同你男朋友屋企人闹交你系咪咧吓？ 我哋有边日冇嗌交先得噶？比着你啊，我谂你都会闹啊。不过我冇噃，我黑面啫。 哦，咩事啊？新年流流啊，咁都唔忍得啊？唔惊 嫁唔到入豪门啊？ 我本身就系豪门啊，我使乜嫁入豪门啊？ 你豪游啫，哎，忍得到就唔系我哋认识嘅 Brad 阿 François 啦。讲嚟听下，究竟发生咩事？ 系咯。 哼，你知我个老嘅啦，佢系富贵名人第五代。唔知旁枝末节，总之山卡拉都有佢份嗰啲啦吓。如果唔系我都唔会识佢啦，系咪？ 咁 点啫？嗰日我去屋企拜年啊，唉，一入门口啊就出事啦。 哇，我哋啊准千亿新抱嚟喎吓，啊唔系有备而战嘅咩吓？点会出事噶 ，François？ 哎呀，都叫咗你得闲过嚟我呢度上下堂学下嘢，点做明明门噶啦？点会一入门口就出事噶？ 上咩堂啊？你自己都自身难保啦，上嚟堂即系学走堂嘅啫，岂有此理真系？ 我系明门啊！ 我呢啲实战经验啊，明门。我话你听啦，你哋呢一啲所谓嗰啲名人啊，冇事揾事做啊！我入个门口啫嘛，佢个工人啊，竟然问我。啊，靓啲，你有冇大多对鞋入屋啊？搞到我几咁尬啊！无端端做咩大多对鞋入屋、啊？ 咩大多对鞋啊？咁之后点啊？ 之后点啊？咪要人哋一个主人家个屋企嘅设计师出嚟啊，帮佢啊搵翻对衬翻佢嗰套衫嘅鞋咯。 系啊， 好常识嘅你。咩啊？ 你真系识噶？ 我系名门嚟噶，山顶大宅嚟嗰几云啦，都唔识嘅。 估唔到啊！原来你真喺名门里边打工打得耐咧，你做保姆你都系感染到里边啲气质啊！真系， 你唔抵得咧。 我即刻啊 black 佢个 face 啦！我 梗系啦， 我要搞咗成半个钟啊，先入到门，去到佢屋企里边，见到佢爸爸妈妈，唉，那个衰佬啊！早啲同我讲，我咪唔使失礼咯。 唉，你咁就黑面喎。我个未婚妻啊，佢啊直情啊想同我分手添啦，阴公。 佢想咋？俾我就分啦。 我哋系咁话，你有个 做 你自己讲话未婚妻系嘛？ 哎呀， 哎， 我讲咩啊？ 咩啊？ 我讲未婚夫咩？ 我知道，即系我话你有未婚妻算执到啊！啊，就系见完你阿爸妈之后，就想同你嚟诶，想同你分手啊？ 系咪佢哋做得好明显、好大细超啊？ 我都唔明噶，我阿妈。早两日，我同细佬妹啊都带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咁样翻去屋企食饭啦，个个都有带啲阿爸阿妈中意嘅嘢去拜年噶嘛。 哦，咁你阿妈咧系咪就系咁夹送咧，俾你细佬个女朋友系咁叫你咧阿妹个男朋友饮汤？不过咧，你个女朋友佢就冇乜点睬佢啊！ 咦，François，做咩你身同感受啊？啊，你同埋有跟埋一齐去咩？点解咁清楚嘅吓？ 我估到阿姊妹，如果你做咗人外母，你都系咁黑薄啫。 诶，两位啊，我想话咧， 心地唔好啊你。 阿François，你错讲中晒啊！ 咁所以你François讲中晒 啊！我都唔知啊，我阿妈咧。做乜咁唔中意我个女朋友啊？我个未婚妻。 嗱 ，Darren 啊，呢啲嘢咧就唔系咧一朝一夕、一大一路、一时一刻咧系可以相处好嘅，一定系你啊，你起唔到个头啊！ 阿咩啊？ 你个头起得唔好啊？ 个头开头， 万事起头难啊嘛！ 即系话初初识嘅时候，你系咪咧系咁甩你阿妈抵唔翻屋企食饭饮汤，跟住咧佢帮我整好晒啲嘢，你哋又唔翻嚟嗰只？ 咁啲即系唔多唔少总有嘅喎、 啊，唉，咁咪中伏咯。阿 系啊，我揾紧段稿唔见咗哦。 你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呢？你等等先吓、啊，搞到我心都卜卜跳啊，心如鹿撞啊。 咁咩有汗啊？ 你知唔知啊？有啊有啊，我潮热汗都出晒啊，真系。你同你阿妈生仔仔啊，即系你啊。是大忌嚟噶，大嗰张无忌啊！ 我女朋友同我阿妈 争你啊， 争你啊嘛， 咪咯！哎呀，你而家做得几好啊，阿都啊求唔翻翻嚟噶啦，话俾听啊，救唔到噶啦！ 系啊， 梗系啦！ 唉，我阿妈做得好明显嘅，净系咧嗰碗汤啫嘛，佢啊两个碗啊同我嗰个女朋友嗰碗。 哇，真系啊，一大一细不得止啊！一个咧，嗰碗汤料咧好多嘅，啊多过啲水嘅。我女朋友嗰一碗咧，就净系咧，真系啊，倒正味嘅咋嗰啲汤。 哎呀，如果俾着我咧，我就会话啦，我减肥啊，或者同你阿妈讲咧，我啲汤咧，其实我都成日饮噶，细碗啱我啊，即系冇咁尴尬啊嘛。 咪就系咯，食得咁开心啊！哎呀，咪借 M 桶早啲走啦。 你停咗噶啦，你扮唔到噶啦。 我教佢啫， 你唔使教啊。讲起 M 桶啊， 做咩啊？ 有次我呢个女朋友啊，真系啊，痛到面青口唇白。我阿妈咧都仲要叫佢去洗碗，我帮手啊！咁我话我洗啦。 李伯母一定即时黑面，然后就话呢啲嘢要由女人做。M 痛嘅话食粒止痛药就冇事，甚至乎话洗碗能医 M 痛。 洗碗能医 M 痛咩事啊 ？Darren 差唔多系咁讲噶啦。 哎，有人一早叫你请个工人噶啦，又穷啊，请唔起啊。啊 ，Darren， 咁你咧有冇啊帮过口啊？嗱，听到你个女友咧咁讲嘅经历咧，我都。觉得你阿妈都难顶啦， 我有帮口噶，但系我阿妈话我一日未嫁入门嘅，一日都系外人。 外人，唉，同你个仔啊，双叔双妻揽住一齐瞓嘅床头打交床尾和嗰啲啊，咁都系外人啊。 啊 ，Franz 话佢哋未结婚都讲得通啊，我啊。我嫁入咗 乜嘢啊？ 悲从中来， 都唔讲嗰句都要讲埋啦，费事隐瞒啦。我嫁入咗豪门咁多年啦，你估我啊又过得好好咩？好，你估我过得好过 Darren 嘅女朋友咩？ 都估你系唔好噶啦。唉 ，Rosaline， 你已经咧帮紧你老爷啊，打你嗰间公司啦，嗰间大屋啦，又系你个名噶咯。啊，其实。咁你都仲算系外人，哇！你咁唔满足噶吓 咩啊？ 系咯，你系帮紧你打你老爷间公司，定系你打你个老爷啊？你搞清楚噃吓。不过我想话啦，你几时见到啲人？会嫌钱多先得噶，系咪？ 系啊，我唔系贪钱，又唔系嗰啲噶，我真系唔系贪佢哋钱嘅，我只系想，我想要个名分啫嘛。 要个名分留翻第时分家产。 我哋一齐讲噶，听完呢句，我哋嚟个一二三啊，一二三。 吓、啊，你哋未注册噶？上次先讲话你哋庆祝结婚30周年啫，去你屋企嗰时， 哎呀，你方唔系嘅，我明啦 ，Darren 啊，一定系佢老爷奶奶啊，见到 Rosaline 个样咧，就知道佢咧系巨鲸座噶啦，即系贪心啊，鲸吞啊，惊佢咧会鲸吞咗佢副身家，系咪咁啊？ 我都唔明嘅，其实佢嗰啲姐夫啊、妹夫啊结晒婚，有晒名分啦，唯独是我得个虚衔，佢大哥个细佬都有晒注册喺度。我未啫，话就话结婚30周年，其实我哋未注册嘅，严格嚟讲我都唔系。 系、哎、啊，唔怪之得我醒起一样嘢啦。有次咧，我睇到啦，你老公嗰个家族嗰啲符文啊，我揾唔到你个名啊。 哎呀，阴功咯 ，Darren 啊，你几时学埋咧电台嗰个桂花田主持人咁样睇符文过日子噶？你真系， 佢、啊、又有咁嘅瘾噶。 有啊，怪癖嚟噶，入见力士大全噶啦，已经。哎呀，不过我话你知啊，一张烂鬼纸，我唔系讲张符文吓，我讲你嗰张分纸咋，代表咩啫？最紧要系个衰佬啊，佢锡你，佢维护你，佢呵护你，佢爱锡你，佢俾钱你使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佢又真系乜都俾晒我嘅，最唔 几亿几亿咁俾你啦，已经。 你冇咩？你都有好多亿噶。最唔中意，最唔中意系佢嗰啲兄弟姐妹成日对住我讲啊，我唔系佢家族嘅人，叫我少啲出声，好受气嘅。 咁我哋一齐喊咧。 各位家族长辈、阿老爷奶奶啊，我就希望咧可以咧做到一个一视同仁啊，唔好当新抱或者外嫁女系个外人啦、啊。啊，你锡佢哋多于等于锡你个乖仔啊，你对佢哋好啲就等于个大家都好，你对佢哋唔好，你个仔啊真系得好难做嘅，知唔知冇？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点解有一个新闻？这个人妻出现咧，就是因为见到台湾有个新闻，就话咧喺农历年间咧吓，咁啊，即系有个人妻咧就去到参与一次团年饭啦。咁跟住咧就一家人一齐食饭噶嘛。咁啊，真系喺夹餸，即系一围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夹餸或者系俾汤饮咧，都即系睇到有啲高低之分啊。咁啊，所以咧，佢咧就感觉到，我系咪呢度一家人嚟嘅咧？点解阿奶奶咁对我？点解当系我外人啊？即系点解嗰碗汤啊？可能即系可能系同一个级数，可能点解阿嫂又多啲，阿妹又多啲？咁点解我嗰碗咁细咁少嘅咧？咁啊，感觉到自己好有外人嘅感觉咁样咯。 即系会唔会咧？仲系有啲即系家庭咧？可能是習慣怎樣呢，都是覺得過門未過了門未呢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來的。 是啊。 如果呢、 啊、 過門前呢就不可以太過即是給太所有最好的東西你。如果不是那你咪唔矜貴囉。 即係你過唔過門都一樣嘅話咧，係咪就冇咗嗰種咧？即係過咗門先係自己人，咁啊冇咗呢種分野啦。即係我哋如果從正面角度咁樣諗，會唔會開心啲啊？ 唔係喎，但係 都係客係咪啊？ 唔係喎，講緊唔係喎，講緊就係 嗰個已經係新抱嚟嘅咯， 係 咪啊？ 係呢個咧嘅情況就係新抱 喎，你咪未婚夫嚟嘅咩？ 我嗰個人妻新聞咧就係 Darren 嗰個 ，Darren 嗰個就係未啦，係啦。但係就講緊咧，就算係未啊，即係講緊都係以女朋友嘅身份啊，但系有啲都会觉得，哇！我同你个仔拍拖好多年噶咯，你都仲当系外人，即系未结婚啫嘛，咁样。 其实呢啲会唔会系 case by case 嘅咋？即系睇嗰个嗰家庭啲成员本身个性格系点样啊？即系好保守啊，好固执啊，定系点样啊？先会出现啲咁样嘅价值观嘅唔同咧？ 同埋咧，究竟點樣先至為之當你一家人咧？又好矛盾嘅喎，因為咧，你又聽過有啲女士咧，佢又好想咧，就算成家立室之後咧，即係保持各自有個空間啊，又話呢啲嘢唔關你事啊，咁樣啊，咁 叫翻我陳小姐， 你又想即係分翻唔同家嘅喎？不過好似喺某啲場合咧，你覺得唔搞錯雞髀我冇份咧，你又想變翻一家人啊？係咪就呢啲位咧？ 嗱，係會啊，因為即係譬如有時傾一啲家族嘅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家庭系兄弟姊妹系里面咁计咧，有啲情况咧就会可能话，喂，就算系老公可能都有可能噶，我唔知道豪仔有冇试过咁样啦吓，即系俾人西走，你不如出去睇仔先，我啲兄弟姊妹自己讲嘢咧，你哋又唔使参与， 即系佢阿豪仔老婆嗰边系嘛， 系啦，即系外家， 有冇试过真系， 即系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其中嘅。 系啊，譬如因为即系如果你讲话一啲好大件事咧，譬如可能曾经我哋两边各自家族咧都有啲长辈可能离世啊，咁甚至乎你总系会有一啲咧，即系嗰啲祖屋啊，都会有涉及呢啲嘢咯。即系虽然其实都已经系即系冇雷公咁远啦，咁都会有人可能系要讨论，譬如话买唔买啊，或者你嗰啲即系所谓嘅葬啊落葬嘅一啲嘢咧，都冇所谓噶。譬如嗰阵时我最记得噶啦，我都未嫁。你话我嗰时我都未嫁， 唔系你未娶， 系啊，我哋呢啲入罪咁样噶嘛， 你入罪啊你， 系啊，但系其实佢哋都会好好嘅，即系咧，因为我本身个人好啦， 真系， 氹得佢哋家庭欢喜啦，咁 咧曾志豪咧， 系啊，佢哋都会喺度讨论，可能好多嘢嘅时候咧都冇所谓，你咪喺参加咯咁样，所以我赞成阿彭爷讲嗰个咧。可能真係個別例子，即係你做得好嘅人，你都會當咗你一家人。 嗱，我咧就聽過一啲即係朋友 case 咧，係講緊咧嗰層樓啊，即係好似嗱一樣啦，就係因為嗰個屋企人咧就走咗啦，咁剩翻層樓咧，咁究竟賣唔賣？嗱，講緊呢下子咧，就真係咧唔該嗰啲係只係係圍繞住嗰個家庭嘅家族成員咯，即係嗰個姓氏，譬如我當我係姓貴嘅，貴氏家族嘅姓貴嘅兄弟姊妹就可以傾嘅，其他嗰啲咧，譬如或者是女婿咧 ，sorry 啊，你哋唔好参与，佢会咁样系即系。 咁啊，真系又有少少，我又觉得，譬如话去到最后咧，嗰个祖屋变唔变卖咧？咁理论上吓，虽然你话个老婆可能都系你个家嗰一房啊，可能佢有份啫，不过好似你感觉上咧，就系如果你老公都仲喺隔篱咧。就冇理由咧，可能喺度討論嘅時候就話：，四舅父，我覺得咧唔應該賣啦，咁樣又好似真係個女人咧，又應該就靜一靜嘅，又交翻俾佢自己嗰人處理咁樣，因為調轉都係噶。调转嗰个，如果系你老婆嘅家族咧，可能你都唔系几好意思主动讲太多嘢。 系啊， 不过我觉得我哋太过集中喺呢一个咧，好具体嘅一啲财产利益咧。如果你话去到头先你个剧情里边讲嗰啲食肉鸡髀啊，有碗汤咧， 大四川嗰啲系啊，都有好多事出现噶。 系咯，就唔会噶啦，照计。 我怀疑系本身有啲斗气啫，会唔会系斗紧气咧？ 嗱，所以 奶奶同嗰啲新抱 开个头咧，即系同人哋拍拖，仔女拍拖嘅时候。都好紧要嘅，对住面对嗰个外父或者外母啊，老爷奶奶 派发现金10,000嘅机会不大，而旧年派钱之后，市民将钱存入银行，无法刺激本地消费。政府早前话，如果新型肺炎疫情冇大变化，年初七可以放宽晚市堂食，多个处所亦可以复业，但系不包括酒吧同派对房间。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派对场所是最早停业亦是停得最耐的行业，他批评政府部门由疫情开始至今都没有跟他们沟通，亦因为不了解而误解派对房间的风险。 险。林汉贤话：疫情前大约有500间派对房间，当中70-80%已经转手。佢又话对短期能否重开不敢抱太大期望，最希望系政府同佢哋沟通。又话坊间有好多2-4人嘅派对房间，配合防疫政策，风险唔会比其他行业高。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939点，升4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0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7，人民币6.462，人民币系6.40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人民伦敦金每安士系买入1825.76美元，卖出1826.5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温暖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指望明天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黄大仙的凤舞街近摩士公园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凤舞街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都挤塞噶，去九龙城的车龙就排到近龙翔官立中学。就喺凤舞街近摩士公园因为有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城的车龙排到近龙翔官立中学。至於較早前在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出口的意外事故就已經整理好，封路重開，車龍大消散。現在城門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美林村一段車多，車龍排到近美松苑。較早前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車龍排到新西貢公路過了南圍。而在西貢的普通道近福民路一帶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而在元朗的大樹下東路和大樹下西路近崇正新村來回方向的交通現在都是擠塞。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窩打路道有緊急維修，現在窩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渡船街的第二三線仍然是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彭晴啊，如果要讲一些祝福说话祝福我们所有的同事，你会选什么？ 我会祝大家牛转乾坤，牛年旺返，牛转新机啊。 哇哇哇，咁多关于牛年的祝福语，不如咁啦，除了祝福同事之外，都祝福晒所有全香港的屋企人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青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哇好热啦啦嘅早一个早上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轮到你冇删到个麦啦， 系啊， 系啊，桂花田啊，轮到你啦，而家好有趣嘅，因为我哋而家用紧呢个视像嘅会议咧，我哋有阵时又会唔记得咗删咗自己个嗰个电脑上面嗰个声、哦， 系啦，荧光幕嘅声，系啦，所以就会听到自己把声啦，咁样。 系啊，立体声啊，咁样。OK， 喂，嗱，想唔想咧？即系做官啊？想唔想做官啊？ 我咪系咯。 系啊，你本身已经系啦， 我名叫恩官， 再直情系独当一面啦，跟住做某一啲咩局长啊、部长嗰啲啦，想唔想做？ 想唔想做？其实唔想。 系啊，点解啊？ 好烦， 好有使命噶、哦。 咁留翻俾嗰啲有能者， 系有能者居之啊！ 呢个你真系能者，呢铺真系非你莫 属。我系咩能人啊？ 点解？你系 做咩啊？做咩嘅事干嘅能人啊？ 系啊！ 我哋先咁讲啊！喺你认识咧，即系世界各地咩地方都好啦，香港咩地方都好咧，你有印象嘅一啲唔同嘅部门啊，或者一啲即系政策局咧。即系作为佢个部长或者局长咧，你噏得出嘅大概有啲咩范畴啊？大概你有啲印象嘅，即系譬如话咩做卫生啊， 系啊， 系做教育 啊，即系无论你叫佢教育部长定教育局长，系啦、 啊， 有啲咩你举？ 有法律啦，咁样有民生啦、啊，有社福啦、啊， 有交通嘅，系有医疗嘅， 有工作嘅，即系劳工嘅， 有建筑嘅，即系嗰啲啊基建嘅， 哦系啊， 基建嘅，系啦，啲发展嘅， 有系 咩咧？ 搞事嘅， 有系管治嘅，系咪管治咧？ 好啊， 執法嘅，有執法嘅， 執法嘅，有啲可能係制定政策啦，咩都好啦，咁樣，即係呢啲你發覺都好， 都好多 大路啦，好正路啦，咁樣。咁你有冇聽過？ 有父母官嘅， 有個父母即係點啊？咩父母官啊？ 即係乜都做。 係古時有父母官㗎嘛？ 係咯，咁父母官就係總稱佢性質係咁樣啦。而家咧係真嘅。有一个咧，即系新兴嘅一个叫做你当系部长级咧咁样嘅一个官职， 即系酒楼经理嘅部长，部长唔该， 系嗰、那个，系经理嗰、那个，即系我攞支笔喺度，我哋先叫做啫吓。佢而家咧喺日本，佢有一个咧新兴嘅一个真系部长级咁样嘅职位咧， 同奥运有关噶。 唔系同奥运有关，就咁读个名出嚟咧，你都会发觉哇，真系非程振鹏莫属啊！因为佢会发觉，喂，我直情好有经验啊，点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先啊？真系 咩啊？ 唔好嘢啊！ 同阿豪鹏仔有关嘅， 系 嘅部长哦，增光部门 唔系你，我睇我冇咁衰嘅， 森林啊，增高增高， 唔系我冇咁衰嘅。 阿奇，而家鹏仔 单身啊， 派钱。 系啦，单身嗰个方向， 单身 系好接近嘅。 哦，佢哋想有多啲新嘅人口，系咪要催生啊？ 佢又唔系催生，我搵佢花田啦。 唔系就系咧，就想搵地咧， 想我结婚。 吓、 啊！鼓励结婚执行官 唔啱唔啱唔啱，你都唔结婚啊？点会揾你去鼓励啫？ 咪 叫我呢啲快啲嗱声去咯？ 唔啱，系我呢啲，系我呢啲先叫人哋去结婚啊？啫嘛，系咪先？ 系咯， 单身啊，单身有啲乜嘢可以做部门首长？ 你谂下，陈鹏咧，佢间唔时咧就会喺啲大时大节啊，又或者当阿鬼妈妈攞汤水嚟嘅时候咧，阿陈振鹏就成日都会讲嗰句噶嘛， 摘翻啲嘢俾佢。 唔系，多谢你啊，照顾我哋嗰啲咩？ 我独居长者， 系啊，冇错。所以 独居老人， 佢而家呢一个咧新兴起嘅呢一个职位咧，佢、叫做孤独事务大臣。 哎呀，呢、這个名字都唔系几好咯。 事务大臣，咁因为日本咧，你知佢哋嗰啲叫做官职咧，我哋叫局长啊，或者叫做咩，可能处长啊嘛。咁、但系佢哋就叫乜乜大臣嘅，譬如佢哋口生省咩农林水产大臣啊，咁啊，总之个意思就系个头啦咁样。 喂，但系佢孤独啊？ 系啊， 孤 独事务大臣啊！ 你知啦，有时咧日本咧，佢哋嗰个嘅汉字汉语咧喺应用上咧。未必是我哋意思 一模一样啊！ 哎，今次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嘅，佢叫做孤系啦，孤独事务大臣咁样。咁咧，但系佢唔系自己作出嚟嘅。佢原来咧，呢一个新嘅部长啦，首先佢已经任命咗个人啦，佢就啱啱喺咧，即系12号嘅时候咧，就任命咗咧，一个大臣啦，叫做 英雄， 唔系啊，版本哲治，好笑啊吓！版本龙一啲 friend 啊，版本哲治就出任咧，佢哋新设立嘅呢一个职位咧，就叫做孤独事务大臣。咁咧，佢嘅工作要求系啲咩咧？就系话，麻烦你阿版本先生，你要针对咧日本人民咧，佢哋即系嗰个孤独感啊，经常都会孤立无援咧，佢哋就有好多人都会轻生嘅。咁、因为日本，大家我谂你即系耳闻目睹噶啦，佢哋嗰啲即系老人又长寿、啊。但系结果咧，又成日都自己一个人住啦，咁啊独居长者啊嘛，即系 exactly 系彭爷呢一款咁样咧。咁啊，佢哋又大家利是啲啦，彭爷有得寄情工作啦，同我哋嘻嘻哈哈啦。 系啊系啊，佢做咩嘢做廿四啊？ 冇错啦，如果我唔开麦嗰日咧，先会以为我唔 系啊唔咩咧？ 以为你系方便嘅日子。系啦，咁咧，于是乎佢就要求咧呢一个孤独事务大臣咧，就系、要解决咧，因为自己即系老年无依啊，或者孤孤单单咧，因为佢有啲40多岁都系宅喺屋企噶嘛，佢哋就有啲人成日就轻生，就要求呢个大臣咧，我、麻烦你制定一套全面嘅对策去解决呢一个因为孤独而带嚟嘅社会问题。 哇！ 呢、这个就系嗰个叫做孤独事务大臣啦。 呢、这个大题目嚟噶、 哦， 因为到呢个2021年啊，即系堆积，我谂都起码有20-30年呢个大问题嚟噶、哦。即系呢、这个 有噶， 阿版本哲哲真系都 系 都几系嘢喎。 系啊，嗱，而且咧，头先我咪话咧，呢、这个唔系佢自己作出嚟嘅职位，可能你话，哎呀，日本真系好骑呢嘅啫，即系咁 都 可以生。原来啊，就系阿桂花田个祖家。英女王嗰头啊， 我 系 做咩啊？ 英国有噶。 原来英国啊，喺2018年啊，佢哋系全球第一个咧设立一模一样个名字，就系、叫做孤独事务大臣。咁咧佢嘅直情系叫 loneliness 啊。咁咧佢就有呢一个咁样嘅部门咧，就专门咧就系点样去处理咧佢哋嘅叫做孤独啦，亦都系咧与世隔绝咧，令到佢哋咧成个社会出现情况。嗱、所以咧我哋喺。 系， 你讲你讲。 我想问咧，佢系想帮佢解决叫揾伴侣啊，定系咧即系希望诶佢孤虽然孤独，但系可以继续喺呢个社会有贡献咁样咧。 我谂两样都包，两 样。佢而家就系要佢去解决咧，究竟呢一个因为孤独咧而带嚟嘅嗰个社会嘅影响啊？嗱，因为咧即系首先你要明白咧，就系原来英国啦，同埋日本咧，佢哋虽然又富裕又发达啦，咁但系咧佢哋嗰啲人口咧好鬼闷啊。即可能是地方大啊，同埋冇乜人理佢咧。即系兼且啊，即系譬如日本啊，中意自己好似唔想麻烦人哋咧，就自己唯世独立咁样啦。于是乎佢就 系咯，食碗面都整个咁啊， 系啊，自己啊， 自闭位 真系唔该晒啊， 系 呢个真 系好惨嘅。咁啊，而且咧，佢话当孤独系一种病，即系除咗思念是一种病之外咧，佢话孤独都系一种病嚟噶。如果你话即系计嗰啲数字咧，佢话嗱你咧即系心脏病啦、认知障碍啦、抑郁啦，各样咧。都会即系多好多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呢一个叫做英国咧，佢哋嗰个孤独事务大臣咧，咁要做啲咩嘅咧？嗱，呢个好笑啦。第一咧， 佢就希望咧，佢制定多啲咧，即係文娱政策。譬如有啲咩唔同嘅方式，就話喂，可唔可以鼓勵下咧？佢哋啲長者咧，有啲活動可以參加。 嗯， 即係佢嗱，你可以設身處地諗下咧。如果你係嗰個孤獨大神嘅話咧，咁、你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令到啲人咧唔再感到孤單啦、啊？令到佢哋咧可以有多啲人同佢喺度玩咧咁樣。嗱，咁你諗啲活動咯。咁譬如咧，原來英國咧，佢常住人口有6000万啦。900万人， 系 当中有900万人， 即系孤独 精 嚟嘅， 即 系差唔多六分一。 孤独精嚟喎，哇！ 系啊，佢界定自己系孤独精嚟，系咁样。咁、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咧，知道呢个孤独大神会做啲咩嘅咧？佢就会认为咧，就话系啊，佢就话不如咁样啦。佢话咧，佢发现啦，英国咧里边咧，即系70几岁以上咧参与艺术活动嘅人咧就比较低啲嘅，佢哋好似冇乜细艺，又唔中意参加呢啲活动。 系， 于是乎咧，佢就话咁啊。我哋就由呢即係今年开始，即係佢哋之前即係 set up 咗呢个大臣㗎嘛。佢就话啦，佢哋要提出呢长者艺术活动。专门针对长者嘅，系啦，你哋报地名差唔多噶啦，咁、样。 我帮你报名啊，彭仔啊。 五台要抄啊，条桥唔系，五台要考参考啊，呢条桥。长者艺术活动。 系啦，佢会做啲咩咧？嗱，其实好手把眼见，即系你可能听出嚟咧。你會覺得都係一啲普通社區活動，包括啲咩呢？佢就話針對55歲已經算係呢啲叫做孤獨長者嗰個年紀啦。 好彩未到啫， 就嚟到啦。 未到手到手。 佢會提出呢個咩呢？勁抽啊！五間啊，即係呢個叫做中午 啊， 5間劇場係啦，5間劇場嘅呢一個藝術時段咁樣。咁佢會做啲咩呢？佢就會邀請咧所有好似阿彭爺啊、阿田婆婆啊，仲、有豪伯呢啲咧，佢就話。邀请你哋出席呢一个5間劇場，不过有个要求嘅，公公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着牛几粒记啊？我想你着咧 formal dressing 啊， 唔得嘅， 要着 我着唐装衫喎， 冇问题啊，请发。嗱、你又同埋阿贵婆婆咧，你哋就唔好净系着住条底衫出嚟咁肉酸啦、 啊。佢系嘅，佢系嘅， 要着 失礼人就失礼啊， 要着猛礼。 但系咁系咩意思先？ 即系想你投入啊，办公室。 冇错啦，又系一个谂得周到啦。 咁你都唔识你 咁就唔孤独噶啦，咩着件衫着得靓啲， 起码为自己扮下靓啊嘛。 系啊，阿请白啊，你知唔知啊？佢哋其中一个孤独嘅感觉咧，就系、觉得其实都冇乜人重视自己，我又唔再有咧喺呢个社区度有好多参与啦。咁咧，其中一個表現咧就係話，我唔理你肥肥咩都得嘅。我話咧，而家佢哋推出呢個5間劇場咧，仲要要求佢哋請你要著 formal dressing 嚟。哇！佢話嗰啲長者咧，直接覺得自己受到重視啊。 係啊， 有嘢搞啊！ 原來咧，佢哋都識欣賞我哋啊，嚇、等我哋咧扮靚靚係咪化個靚妝，遊下指甲油、 咁咪等其實妝冇作用，咪等你哋有啲細藝啫。 咁幾好啊！ 計我話咋？ 咁、可以即刻去買下衫啊，係咪先？刺激下消費啊！ 系啦，啱啦，嗱，呢个第一啦，佢哋会咁做啦，咁然后咧就会邀请佢哋咧又饮晒香槟啊，然后就咧即系好似你真系睇紧一啲好厉害嘅表演，咁然后咧佢哋都会咧 咩厉害表演啊？请问 莎士比亚咯，莎士比亚 都嚟 过， 我惊我顶唔顺啊！ 你得嘅，阿晴婆同埋阿桂伯咁样，佢仲有啲咩咧？佢就鼓励咧有一啲叫做咧大龄歌舞团啊，嗱。嗱真係可以做到孤独事务大臣。 大龄女子我有听过。係歌嚟嘅。 大龄女子係叫做。 係呀、好出名係台湾㗎。係 呀、佢呢个就英国呢佢就话啦有佢有年龄歧视㗎。佢讲到明呢你冇60岁唔好嚟参加。 喔。 淨係招呼啲呢即係嗰啲银发一族嘅。咁佢呢个大龄歌舞团呢就要60岁或以上啦。咁佢最后生嗰个团员就62岁。最老嗰个呢就89岁。 哇仲踢得起啊隻脚。 仲踢得起啊仲着斯文啊话你真系你唔知啊。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我啲俄罗斯嘅 喎。係啊咩都有啲㗎。咁於是乎呢其实我先举呢几个例子呢佢哋有呢啲屯門我所话即係叫屯門嗱嗱即係一流㗎。你话啦如果我哋鼓励多啲屯門嗱嗱做呢个孤独事务大臣。你唔好就係照顾屯門啲长者啊我諗你去到元朗啊去到铜锣湾啊嗰啲长者。 18区可以游玩。 18区喂其实你諗返 啊嗱嗱，真係功德無量嘅喎！只要我哋搞好啲佢嗰啲咩衞生啊、限聚嗰啲情況咧， 係啦，即係咧 令到我哋啲長者唔會悶㗎，有 睇嚟㗎。我都增添幾分活力㗎，係 啊， 你都想派下利是㗎，係咪？ 你都想去嗰度攝太歲啊，係咪？ 係啊， 哎呀，攝完太嘅時候攝埋其他啦。 唔知幾時香港都有啲嘢。 哦，呢個叫 做 古咩啊？你提名邊個？ 阿程振鹏咯， 程振鹏可以做 政務長，系啦，做大神， 系啦，系啦，佢就大神夫人。 咁啊，嗱嗱做大事， 第一炮，第一炮就系揾嗱嗱做组团十八区跳云系嘛吓？ 喂，你话其实香港都真系应该要设立啊，即系咧唔系净系我哋香港可能得嗰啲咩安老事务委员会咧，其实咁系唔够嘅，因为你真系重点咧，佢唔净系长者，可能阿鹏爷而家呢个年纪，佢都觉得孤独嘅话咧，其实专门有一个官员。佢就係專門去照顧大家嗰個感受啊！ 我覺得個心態好緊要啊，嗬！因為咧，即係佢覺得咧，喂，我扮靚俾邊個睇咧？我做呢啲嘢做咩啫？咁樣即係冇活動啊，冇 <Yeah. S 1> 活動參與啊，冇乜嗰個即係嗰個咁 嚇，冇乜人生嘅目標啊！係 啊， 係 啊，可以帶領翻佢哋啊！ 請白，你可唔可以寫一個 proposal 咧，寫俾我哋啲官咧？你就話啦。到时风骚快活人咧就做指定嘅孤独事务大臣，指定电台由我哋去推广。哇！等大家听完之后， 即 系冇晒孤独啦。 俾条大水喉你咁样系嘛？ 一面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伴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蟹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前游湖泊，穿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趁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用岩流破，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我打三万啦、 啊。系咪真系打三万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到长洲视察，他朝早坐船底部之后，在警务人员陪同下进入长洲警署，离开时被问到警方是否会添置电枪。邓炳强回应话，正研究很多不同的低杀伤力武器，目的是在真枪以外有其他降低武力的选择，包括催泪水枪和胡椒球弹手枪。他强调要安全，同时能够提供多一个低武力的选项。对于农历新年期间本港多处有人违法放炮竹烟花，邓炳强话会尽力堵截，警方已经堵截不少炮竹烟花，行动会持续。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的需求持续，截至朝早10点，各间检测中心今明两日的预约名额全部爆满，其中屯门兆麟社区会堂和元朗天晴社区会堂更要到今个星期五初八才有预约名额。多间检测中心由今日起连续三日都预约满额，只有个别中心后日仍然有少量名额。政府早前说，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初七起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多个处所有条件下重开，相关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1至25号期间接受第一次检测，然后每14日再检测一次。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昨日说，处所重开前7日或后7日可以安排员工检测，无需一窝蜂近日检测。工联会和职工盟都促请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工联会权益委员会副主任邓家彪表示，各行各业都受疫情影响，他预计农历新年后的就业情况更惨淡，呼吁当局正视失业问题，设立失业援助金救火。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失业援助金以9000元为上限，为期6个月，只要因疫情停工而过去一年有稳定就业状况都可领取。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在同一节目建议，臨時失業援助金不一定要有定額，可以相當於工資的80%，以16000元為上限，為期6个月。緬甸局勢持續緊張，最大城市仰光和另外多個城市都有裝甲車在街上出現，據報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幾乎停頓。在仰光多個主要地點，當局加派士兵部署，多架裝甲運兵車在銀行附近出現。法新社報導，在市內北部地區仍然有幾百人示威。在北部黑金邦首府密支那，保安部隊昨晚施放催淚氣體和開槍驅散示威者，但未知是發射橡膠子彈抑或實彈。據報至少5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被拘留。聯合國緬甸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美國、英國和歐盟部分成員國駐緬甸的大使發表聯合聲明，呼籲緬甸保安部隊克制，避免向示威者使用暴力。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温暖干燥，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警署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希裕等中心。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希裕等中心。至于较早前喺黄大仙服务街近摩士公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新西贡公路过了南围。而在普通道近福民路一带交通都是挤塞，而家普通道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元朗的大树下西路和大棠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大旗岭路一段挤塞。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格，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四嘅美言康康等你一齐分享流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言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今年是辛丑牛年，系人都知啦。但其实在西洋占星学嚟讲，我哋已经进入水瓶时代，到底会点咧？ 会有啲乜嘢系印证呢个时代嘅人咧？咁佢就话有一啲叫划时代嘅嘢发生，人嘅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咗爱咧，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同年初四，彭晴、莫莉仲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地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敏感时刻。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廿分钟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今日年初四啦，我哋嘅特别安排啦，我哋简直就系呢个世界各地直播室啊，都咁嘢一路啊，系啊，冇错啊，多伦多系啦， 系啊，我喺后栏啊。 系啊，你好啊， 系啊， 彭仔喺后啦， 阿田喺直播室，彭仔喺第二个直播室，阿曾潮咧就因为要等我检测报告，仲未等到啊，所以就喺屋企啦。OK， 我觉得咧好啊，今日咧阿曾志豪咧，因为我哋而家三个人咧就用视像嚟到去 做直播， 令到我哋嘅沟通好啲。 系 咁啊，听众啊睇唔到我哋三个，但系阿田同我咧就可以睇到阿曾志豪咧，你可以咧喺呢个环节咧扮带我哋行到去你嘅书架、你嘅书房嗰度，然之后就顺手拎一本 系啦 书籍出嚟。 咁我又要再 今日想同大家讲 喺 个书 架度， 得唔得啫？个书柜度攞本书嚟做今日风之book先， 真系得。 我一拎我就 拎好大本书啊！ 系啊，嗱呢一本咧，其实有啲秉承咧，上一个礼拜咧，我就介绍一本图书啦。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就呢一本啊，去投票霸嘅图书啊嘛，系俾僆仔睇嘅，小朋友睇嘅。咁今日呢一本咧就真系写俾大人嘅。咁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咧彻底图解，都有图嘅，都有图噶。彻底图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 哦哇，咁咧好好啊呢啲。 最紧要咧就 唔止小朋友啊，你话系咪啊？ 其实佢俾大人睇嘅。因为毕竟佢里面就好多字嘅，但系咧佢里面有好多图画啦，佢亦都咧尽量希望咧令到你咧即系叫做轻松明白嗰、那个内容。咁啊所以咧佢虽然个名字就叫做吓、啊、各国政治制度咪好鬼闷咯咁样，但系佢又嚟个图解、哦，再加上咧呢本书系边个国家出嘅咧？呢、这个国家咧会令有信心保证，佢做啲嘢一定都唔闷嘅。是轻松的。 哦，美国。 日本。 哦 ,ok。 因为日本呢你大家都成日话他们那个叫做有些动漫化呢的现象很严重嘛。他们可以将漫画呢结合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即是连他们的即是政治人物呢可能出来拉票啊宣传呢都会即是讲鬼灭之刃啊里面的动画的即是对白嘛这样。啊咁所以呢佢出嘅呢本所謂世界各國政治制度嗰本書咧、你唔使驚咧黑眼瞓，你唔使話喂我又唔係即係搞政治嘅，係咪好悶嘅睇落去咧？佢裏邊真係都好多漫畫公仔嘅咁樣。 啊，我覺得咧，佢可以好似堪稱係一本世界政治懶人包啊！ 可以咁講，啱嘅啱 嘅。佢等我簡單容易理解啊嘛，係嘛？ 系啊，同埋咧，佢最方便就系大家咧，即系互相喺度抛书包嘅时候咧，即系又或者你起码同人哋倾偈嘅时候，起码都知道哦，北韩啊嘛，我知啊，佢点选举咧，我都好清楚啊。系啊，林士拉夫呢啲咧最啱就系呢个时候，即系顶住介绍两三分钟，啱啱好啊。 佢话全世界系真系有晒咁多个地方啊、地区啊， 政制体系啊， 定系都系大嘅。 大嘅，佢讲啲大嘅，咁譬如咧婆罗奶佢就冇介绍啦、我哋成日介绍个婆罗奶佢冇店喺里边，咁咧佢就有几多个咧就系、是、五大洲，总共23个国家，咁咧就有晒全球咁多个政治制度，即系呢个系列里边嘅内容啦，咁啊嗱，佢个书咧自己个宣传句子咧都好吸引嘅，佢点讲咧？佢就话啦，我哋用一啲咧你唔知道嘅冷知识，等你咧。读政治变得轻松有趣，嗱，重点系你唔知道个冷知识， 咁 所以咧，系啦，你睇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就会容易啲了解啦。咁咧，譬如我而家可以即系我哋进入书本内容啦，咁咧佢有啲好大路嗰啲咧，其实如果唔系太有趣咧，我就跳咗唔讲啦。 我想问， 系 你话有图画咧，佢啲画风系点噶 ？Q T 啊，定系咩啊？写实啊，定系咩啊？ 都唔算系太过漫画化嘅，即系佢都系写实嘅。譬如佢会有好多图片啦，又或者。譬如佢呢啲所谓嘅图画咧，佢咪就好似一啲说明书里边咁样咯，即系可能系呢一种。 最紧阿田睇得明噶，你会觉得？ 你又应该都可以睇得明嘅。 哇，真系好啊！呢个问题问得啊。 我睇得明就 OK 嘅。 系咯，系公仔咁啊，等你自己望到究竟即系个种类系点样产生咯。 哦，咦，咁啊，即系佢画鬼脚咁样画图表咧，又简单易明啲。即系话，譬如一个元首， 唔 系即系咁讲啊！即系话佢由一个即系一棵树咁样一路间咧，嗱一个政府里面一路分几个部门，几个部门之后有几多个部门嗰啲咧，咁其实系会清楚好多喎。又 嗱，咁不如我进入佢里边其中一啲国家咧，佢就会令你觉得诶几有趣嘅。譬如真系头先讲我哋亚洲地区咧， 北韓啊， 係 即係究竟金正恩佢哋嗰個國家咧係點樣選舉、點樣產生嘅咁樣？咁咧佢咧呢本書好得意，佢就全部都有介紹咧，譬如基本知識，譬如話北韓嘅首都喺邊度啊？平壤係啦，大家都記得係佢啦咁樣。佢話俾你聽，佢哋人口大概有幾多人啊？佢哋講。有2549.1万人嘅，原来都唔少人嘅，佢 2000几万人 嘅， 台湾有 人2000几万人咯，都系好啦。咁佢哋平均寿命有几多咧？嗱，咁所以咧，点解话容易抛书包咧？你就可以即系起码知道哦。原来喂，北韩都唔野少嘅，点 啊？ 平均岁数都70岁嘅，去到都、 哦、 啊，不过都唔算长啦，七十岁就算即系好短嘅， 系系，最少过我哋啦， 中等啦， 都好叻噶啦，系咪？如果即系叫做佢成话 咁多炸弹， 唔系啊，佢咪 炸弹炮 咁肚饿系咪啊？都 系啦。咁咧，佢亦都會有介紹俾你聽咧。譬如話嗱，裏邊咧譬如有啲開頭你就咁聽有啲悶嘅，可能佢話俾你聽咧，佢個國務委員咧就係裏邊全國最高機關啊。咁呢啲名字你唔係好想聽啦。又或者話嗱，佢咧佢哋個黨咧就叫做呢個朝鮮嘅勞動黨，就係佢哋嘅執政黨嚟啊咁樣。好啦，咁呢啲即係啲基本硬嘢咧，你做功課抄低完之後咧，就進入咧有趣嘅部分啦。譬如佢就話喂。究竟佢哋嘅選舉咧係點樣可以咧，即係確保到咧選到佢哋合心水嘅人選咧咁樣？咁咧佢就有兩個數字俾你留意啦。第一咧，佢就話佢哋咧就17歲以上嘅人咧就有權投票啦。咁我哋就即係18歲啦，佢17歲以上已經得啦。第二，哇，佢哋嘅投票率咧，據講咧係100%嘅。 咁解 咁犀利， 冇錯啦。 點樣可以做到100%嘅咧？ 冇投嗰個好驚我自己， 因為咧佢話咧係採取強制投票嘅，佢話咧係100%。佢話咧基本上咧就你選舉咧即係除咗你喺坐監啊或者你病之外咧，個個都要投票嘅咁樣。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究竟佢哋將選票係點樣嘅咧？ 得一個嘅啫。 就咁嘅，系啦，得一个啦，同埋咧，原来 咩即系咩叫得选，即系个选举， 人物得一个， 即系得俾佢一个。 系咪投信任不信任嗰左款啊？ 你觉得有不信任咩？你觉得有不信任咩？ 咁所以个个都知 系有嘅， 有 嘅， 系咪啊？ 点样玩咧？我哋用翻我哋自己香港做例子啊。虽然我哋有一排都冇见过，但我都仲记得嘅。我哋将选票上面咧，譬如我哋啊，就我哋三个清真棚、桂花田、曾耀啦，就竞逐广播道区啦。咁咧，你就会写住三个人嘅名，咁下边就有圆圈啊，你吸引啊，或者 有我个样， 有我样啦。咁我哋有可能我哋一个所属政党咁啊，就圆咗啦咁样。系啦，就写呢啲嘢出嚟啦，咁样你唔会有即系其他嘢噶啦嘛。但系咧，原来北韩张选票系咁样嘅，佢张选票咧就写住我支持嘟嘟嘟，譬如咧就得一个就程振鹏嘅，张选票就写住我支持程振鹏成为代表，冇啦。咁如果你赞成嘅话咧，你乜嘢都唔使抌抌印啦，咩都唔使嘅，佢咧就直接咧你可以将佢摆落个投票箱已经得噶啦。咁咧，你系唔需要话，咁你唔问下我支唔支持，唔使噶啦，我帮你写咗噶啦，我支持程振鹏成为代表， 咁我去到 就摆落去。 如果 咁， 你负责攞呢张飞， 就系摆 落 个 票箱里边，你印都唔使抌嘅。 咁请问，如果有个人即系傻地咁样， 佢唔赞成， 系佢会点咧？嗬？ 冇问题，就系话俾你听，佢个第二个步骤要做啲咩啦。你个个都喺度抌个票箱入去，就系话赞成啦咁样。但如果你话我唔中意程振鹏，我要拣第二个，冇问题。咁你要点做呢？首先你要将呢一张选票呢，你就要去到登记台嗰度。即系嗱，你系去第二个地方，唔系入票箱，你要企高一格上到个登记台上面，你企高，然后呢就要喺张选票上面打一个大交叉。话我唔赞成，喂，于是乎咧，冇错啦，那个分别系咩咧？你可以想象，成班人行入嗰间房度，有190几人咧，全部都系咧就咁嘅平地喺个地下度咧，行入个投票箱度，我投咗票啦，摆落去，无端端零零舍舍得你一个，喂，你行去边啊？我要行上一级。行上个台度，哇！跟住个个都望住你，呢度做得系做咩？然后仲要唔系你唔系话嗰度有另一个箱你抌落去咁简单喎？你仲要将你张飞拎出嚟，然后打个交叉喎。 好啊，咁大胆， 咁噶？ 佢话咧，即系等于你系反对呢一个投票啦。 系啊系啊。 而喺北韩咧，佢话原来咧，你只要走向嗰个登记台， 就等於你係反對政府提出嚟嘅人選，就等於你係叛亂分子。 喂， 咁即系自己中个头出去嘅啫噃， 你即 系话，咁即系冇人会咁做啦，系咪先？ 系啦，于是乎咧，佢话点解佢哋咧通常都系全票通过啦，同埋佢哋点解咧一定系即系一致赞成咧？就系、是、喂，我投反对票咧，我直情系亲自走出嚟话，我而家想死啊，我想死啊，我唔想捞啦， 我活得不耐烦。 系啦，咁于是乎，佢真系咧呢啲叫做嫌命长咧，佢就话嗱，你而家终于都明白啦，佢从来都冇逼你噶。佢係公開有個，因為佢有個選項就係俾你打交叉嘛，你唔夠膽啫，你唔怕死你咪打交叉咯，你可以喎。 咁我想問有冇咧，即係有冇記錄翻咧，即係當中有幾多人係曾經做過呢件事，而嗰個人個結果係啲乜嘢？ 我諗有，首先要聯絡撒瑪利亞防止 勇者，勇者。 喂，喺當佢企搭高一台嘅時候咧，你有冇諗清諗錯啊？ 係啊，究竟你有冇諗清楚自己做？啲咩咧咁樣，所以咧呢一個就係、是、你會見到佢嗰個叫選舉制度咧，你有冇發現都見微知著啊？你一睇你已經知道咧，究竟呢一個政權咧嗰、那個性質係點樣？你都唔使講好多即係唔同嘅廢話，係啦，sure win 嘅咁樣。咁好啦，然後另一個咧，你又值得拋書包嘅地方係咩咧？ 嗯， 就係咧，可能你成日都會聽到啲人講北韓咧就話啊，佢哋咧有個主體思想，有個主體思想，即連旅遊景點都係㗎，因為咧而家咪有啲人搞去北韓旅行團嘅，咁佢哋其中一個參觀嘅景點咧就叫做主體思想塔，好高喎，真係一條咧，即係好似人哋睇話巴黎鐵塔啊，又或者可能話我哋天安門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咧、一個好高嘅一個建築物， 真 係咁每個去嘅係啊景點嚟嘅，佢係會指定帶你嚟，我聰聰你嚟影相嘅咧咁樣。 喂， 究竟主体思想系咩嚟嘅咧？咁样嗱，呢个就可以抛书包啦。即系你下次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你就话我知啊，北韩有主体思想啊嘛。原来佢就咁嘅，佢话咧系佢哋已故嘅金日成主席咧提倡嘅一个思想，就系话咧，主体嘅意思即系话咧，即系好似main body 啊，即系话咧人咧就系自己命运嘅主人，人民群众咧就系革命同埋建设嘅主人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提倡大家有呢个思想。嗱，咁本来就咁听好正嘅，因为人系自己命运嘅主人啊嘛，你可以做决定啊嘛。不过佢又加多句嘅，不过咧为咗维持咧民族嘅自主性咧，人民必须服从拥有绝对权威嘅首脑指导咁样。咁即系咧，你有话事权嘅。不过咧，你嘅话事权咧，首先就要听咗咧，我哋嘅老细先。 梗系啦。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北韩咧，佢嗰个政治制度咧，即系有趣嘅地方。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跟住呢本书，认识下其他唔同有趣嘅政治制度。 搵啲冷门啲添啊！ 冇问题，冇问题。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问配衬。 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身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系啦嗱，今日认识嘅呢个政治制度咧，就唔可以求其是但是但求其嘅， 系但可以爱嘅，系我哋要爱 嘅，你可以轻松啲嘅。咁啊，头先第一个就讲咗北韩啦，咁啊彭爷就话喂有冇啲即系再冷门啲啊？佢就唔系叫冷门，因为其实佢个版图好大嘅，不过我相信我哋又系好少留意嘅，即系印度讲紧 印度嘅体制 啦。系啦，印度嘅體制咁啊，印度好得意喎。嗱，首先點解話佢一啲都唔冷門咧？佢係所謂大熱門咧，就係佢人口咧基本上就僅次於中國嘅。 係啊，有十幾億啊， 係啊，十三億啊，係啊，咁啊13亿3900几万人啦，咁樣。咁咧，但係好笑嘅地方咧就係佢嘅主要語言咧，即係喺佢哋憲法裏面都能夠使用嘅咧，總共有21种。 哇，官方语言21种。 唔係官方㗎係咪，即係佢有人溝通。 佢官方语就係一个就是印地语。所谓係啦，佢哋嗰个语文啦。 但係呢个国家有21种可以溝通到嘅语言。 係啦，有21种。 好犀利。 即係都好夸张嘅。如果呢你话呢计划嗰个叫做语言最多呢，我头先立一立呢，其实都唔係印度係最夸张。 喺边度啊， 应该係呢俄罗斯啊，俄罗斯呢原来喺佢个官方语言呢，就当然係讲俄语系官方语言啦。 啊啊、 但佢话呢，如果喺俄罗斯佢里面领地范围里面呢，其他嘅语言呢系有超过100种以上。 哇。 系啊，系有100种或以上。系啊，好多啊咁样。咁俄罗斯一阵先讲啦，有时间。咁印度有啲咩特别呢，就係第一呢，佢人口真係好多。佢哋呢有权投票嘅公民呢，即係吓死你嗰个数量呢。 係多过13亿㗎。 咁就冇，咁就唔知啦。有8亿，有8亿人有份投票喎。咁呢於是乎呢你諗下，譬如我哋香港呢，我哋选一个区议会或者立法会呢，我哋一日之内就完成㗎啦嘛，成个投票。咁我哋计埋点票呢，就算你点样哇叽哩咕噜啊咁样呢， 第一日都得啦。 两日咁样一定搞掂㗎啦。即係我哋印象中可能你第二日嘅开票呢，立法会再耐呀。可能你夜晚投完咧，第二日嘅中午都应该点晒㗎啦，有啲咩争议啊另计啦咁样。通宵点。咁但係呢印度因为实在太犀利啦。佢有8亿嘅投票人口啦，再加上呢佢哋嗰个即係领地好大啦，幅员广泛喎。於是乎呢佢哋试过呢，有一年呢2014年啦，即係佢哋对上嗰届呢，因为佢哋有分5年同6年一个唔同嘅选举嘅。咁即係佢讲上议院同下议院嗰度，我哋可以即係暂按不表嘅。咁就佢哋上一届呢选下议院嘅时候呢，佢哋由佢哋東北部嘅一個地區咧開始進行投票啦，咁啊跟分階段咧就有9個階段嚟投票喎。 哇，9個階段， 九個階段喎，即係佢哋直情太大啊！ 即係用1年時間係嘛？ 又冇一年，用咗幾耐去完成佢哋呢一個投票咧？總共係用咗5个礼拜。 哇，都要个几月啊！咁就你谂下都8亿，又真系呢个数字，你估真系唔系少嘢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从呢个叫做人数上面去玩咧，好得意喎！佢一次投票咧已经用5个礼拜啦，而佢咧呢一个选举里边咧用嘅工作人员咧有几多人咧？佢净系工作人员啫。1100万人系协助佢去投票，系啦。 哇，咁佢搞一次选举都使好多钱喎，肯定。 真係好犀利啊！佢咧嗰個選舉費用咧，啲人成日話美國總統選舉係最燒錢噶嘛。咁咧，但係佢話咧，佢哋嗰次淨係選呢個下議院咧，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選立法會咁樣咧。佢嗰次已經係用咗咧，即係5100亿。不過因為佢呢本書日本出嘅日 yen， 5100亿 yen 咁樣，佢就話咧僅次於美國嘅7000亿 yen 啦，係好誇張嘅。但係咁，你就唔好以為佢好老土同埋落後，因為印度嘅投票咧。佢係全民電子化嘅，係啦，咁所以咧，原來佢撳一個字咧，撳一個掣咧，就已經可以將嗰個投票咧就完成嘅咁樣。咁呢個就係關於即係印度佢嗰個投票嘅情況啦。咁呢本書咧仲有講好多嘅，譬如可能你真係連非洲嗰啲國家都有咧，時間唔夠，係啦，咁有機會再講。不過你可以認識到咧。世界各地有唔同嘅玩法咧， 咁多次个书名啊， 叫做彻底涂解世界各国 政府系嘛 政治制度，日本出嘅书籍，咁希望咧晏啲有结果，听日我可以翻到工啦 吓。好啦，拜拜。